油麻地新田地街、眾芳街和永昇里部分地方列为受限区域。政府自今朝大约六点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到凌晨零时大约260人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早上有市民离开受限区域时话，昨晚已经进行检测，但早上仍未收到结果，认为是太慢。之前担心未有结果不能够离开，最终同有关人员核对资料之后可以离去。同区域相隔冇几远嘅果栏，有商户话，如果要封果栏都冇办法，亦有心理准备。亦都有商户话，一旦围封，只能当作放假一天。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另外华东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1点，升498点，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0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3.5，升31.5；美团401.4，升10.4；小米集团30.7，升9毫；阿里巴巴258.8。阿里巴巴是260元，阿里巴巴最新是260元，升了8.8；比亚迪股份258.6，升13.6；中海油8.18，升3.1；中移动49.5，升1.05；保利协鑫能源2.41，升了2毫；港交所522.5，升18.5；斯摩尔国际79.85，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3，英磅10.617，瑞士法郎8.656，澳元5.93，加元6.043，新西蘭元5.563，歐元是9.368，每百日元對港元7.39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5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42美元，卖出1,86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的圣约瑟小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塞翻去龙翔道啦，近星河名居啊。咁重复多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的圣约瑟小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翻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咁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苏屋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 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哎呀，我的网页呢成日打啲波鞋广告出嚟啊，点算啊？ 肯定系你自己有搜寻过啦，佢咪俾翻你中意揾嘅嘢你咯。 唉，而家个搜寻器都收集我哋嘅用户数据，点避啊？ 咁又唔系、啊，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一个搜寻器，佢标榜住咧保障大家用户私隐嘅、啊，你可以注会噶。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善 知识会社，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苏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 yeah.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做咩你咁曳猪啊？唔见我哋啊？ 唔、哎、系啊，我真系，唉。IT 文 好无奈啊， 系啊，同埋咧老人中心冇姑娘咁招， 系咩？你冇嗌到啊？再嗌都唔得啊！ 哎、預約啊嘛，你冇招。 有常設嘅姑娘喺度噶， 系咯，常設姑娘 冇咗姑娘，唉、哎，冇啲嗰啲輔導員即刻唔識得整啲。 但你唔係不嬲有個常設姑爺嘅咩？ 哦， 姑爷都好帮得手喎， 走咗啊！ 系、哎、 啊，阿姑爷我要 serve 好多人噶， 系啊， 搞佢唔掂。好、哦，你好嘛？ 好啊， 你 好 嘛、 啊？ 嗱、 啊 okay ， 我哋因为咧，即系事完咧，我哋咧要透过一个咧视像会议咧嘅形式咧，跟住咧就见我哋咧他远走他方一门之隔嘅，因为我哋唔可以再接触嘅就阿程振鹏啦，所以咧我哋咧直播室咧就会多咗个电视机仔啦。我哋上次小确幸都睇到咧，系啦，我哋会透过电话咧，跟住咧就会见到阿程振鹏喺里边嘅。不过今朝 星期二又有小确幸喎、 哦，系啊 系 啊, 啊，今日我见嗰个小确幸咧。 我为咗保持神秘感咧，我特登唔睇下个内容嘅。 哦，系啊，咁巴闭。 唔系你出题咩？ 唔系啊，我见到你哋嘅讲法咧好正过，又话咩话诶化痰油止咳啊，认识健康啊咁样 嘅。跟住拍佢衰佬啊。 系咯， 系 拍 走 衰佬。其实做啲咩嘅？ 哎呀， 好紧张我即刻搞到我。 我哋啱啱十一点半睇咯。 你知唔知我每个礼拜做小确幸咧，我要有三四手准备噶。 系。 如果咧嗰一次嘅小确幸咧有体力劳动啦，例如好似上次同阿程振鹏玩双人合练体操咧，系啦，我就要拉定筋啦，换定裤啦，再要戴埋个腰封咧，确保咧身心俱全、筋骨健全咧，咁样先可以出现嘅。 费事玩两下咧，跟住又断手断脚。 系啦，如果你话咧，我哋又要嚟玩咩手指操嘅话咧，我即刻琴日做翻个 hand mask 先啦，唔讲多真系。 你变咗自己啲手指都好粗。 系啊系啊，我哋而家咧，因为有好多嘢都要提早准备噶嘛，你知唔知咧？经过琴晚之后咧，我哋又再多一样嘢要准备啦，真系。 你 即系走烂嗰啲系咪？好似 我走佬包咯。 唔止走佬包啊！琴日咧封呢一个尖沙咀金联大厦嘅时候咧，咁啊，其中咧就发生咗呢一个咧短暂嘅一个咧小插曲， 哦、 就系咧有个十岁嘅妹妹。佢就跟住佢妈妈，系啊，佢所谓赖低咗咧，就系佢同佢妈妈咧入去嗰个金联大厦度剪头发，咁咧就话咧佢就妈妈咧等佢剪紧头发嘅时候，可能等紧冇嘢做啦，就唔知出咗去边处咧，就离开咗嗰栋大厦。离开咗栋大厦之后咧，跟住就 应该谂住会翻转头揾翻 阿 头 会嘅，一定会嘅，系啦。咁你唔知买嘢定咩鬼啫嘛？点知转个头咧，真系嗱，即系警方嘅行动好迅速啊嘛。 系啊。 咁你呢头个妈一走咗，咁啱得咁巧， 就封大厦啦。 佢嗰头就封啦。到个妈折返嘅时候，发觉阿女。做咩你入咗去个大厦唔出得翻嚟？好似有结界咁样咧。 系 咁，所以咧就 明明见到，跟住但系又攞唔到， 系啦， 接唔到， 系啦，仲要影住佢喺个窗口度个妈妈咁样。 挥手啊，挥手佢真系。 咁然后我觉得比较精彩咧，就系当佢第一次求助嘅时候咧，有啲相关嘅工作人员咧就建议佢就话：嗱，你个女唔出得嚟噶啦，嗱，你又唔入得去， 听朝先嚟接翻佢啦。 唔系佢冇咁样讲嘅，佢话不如建议你个女租一晚宾馆喺嗰度。 sell 女嚟喎。 咁边个帮佢做手续咧？ 系啦， 边个帮佢付款咧？ 唔系呢个小事啊！我想问一下，你肯唔肯俾你个十岁嘅女自己一个人住宾馆？ 梗系唔肯啦！ 唔系问题系你俾我入埋嚟啊！我愿意、啊，我愿意被检嗰啲。 系啦，你一系就俾埋个妈入嚟啊嘛， 系咪先？咁我就愿意同佢啊，即系试下啦。你阿曾时候你都去住咗两晚地方出边啦。 嗱唔同噶，唔同噶，阿鹏爷，你要听清楚个分别。 系 我住嗰啲咧， 系 酒店嚟嘅。系啦， 所以我听到宾馆我都惊惊地。 系啊，直情有一种 宾 宾至如归嘅感觉啊。系啦，即系我觉得真系有啲惊惊地噶嘛。所以嗱，你话咧有好在最尾咧，即系冇事，因为佢传媒帮佢报道下之后咧，咁我谂我哋啲工作人员都知道。 系咁都酌情处理嘅。 酌情处理， 咁都知道佢哋真系喺度剪头发。系啦，咁跟住就真系有个系咁啱。 唔系最紧要系嗰个十岁啊，佢剪唔剪头发呢啲另计啊。佢得个十岁，你唔系要自己住宾馆咁咧，都好快就俾翻佢话啊，得啦，你个女检测。测完咧系阴性嘅，冇嘢啦，就可以出翻嚟。 好啲，最紧要有翻啲人情味。 系啦，呢个好重要，大家一赞啊！ 但系你话啦，有啲咩值得警惕咧？如果我哋咧一家大细出门口咧，冇 赖低个细嘅咯。 系啦，应该系咁样。就算去餐厅食饭，如果咧个阿爸阿妈几大几细都好。想谂住话，喂，我出去报纸档买份报纸嘅，阿爸，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 错， 跟埋得跟贴啲， 系啊， 都要睇翻咩时间嘅，你六点前咪 OK 咯， 喂，冇讲噶，有阵时 有嘅，通常都系夜晚噶嘛。 琴日嗰个咧，元朗话有啲人三点钟收到风啦， 收风啫，但系未行动啊嘛。 我知，但系你惊噶嘛？ 你可以即系喺自己决定考虑啦。总之，我觉得六点前咧，你就大家好。 你讲话唔系咯？突擊的嘛，他突然間真可能有一天呢，他中午十二點就來，那等你一個措手不及。 是啊，嗱，所以我懷疑呢，以後呢，即係無論是情侶啊、夫妻啊、家庭啊， 點都要手拖手，唔好 點都要手拖手， 都係形影不離。 係啦，但係譬如有啲好大件事的嘛，呢度呢，商場冇廁所喎。要去隔离，譬如话公厕定唔知咩嘅咧，跟住阿爸就拉人链啦，嗱，可以一拖四，一齐去屙尿， 带饭最咪限聚令喎， 系啦，咪一家人冇事嘅，系啦，一家人走出去屙尿，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死佬，你咪想今晚见唔到我啊？ 系啊，尤其是咧，即系即系嗰啲阿妈咧，真系好似头先咁，琴日嗰个情况咁样， 唔知点解要出去一下噶嘛？ 咁可能真系咧，咁横掂都要等噶嘛，我冇话嘥时间，不如趁个时间出去 买 少少嘢， 谂嘢啊！ 系啊， 呢啲好平常，好多阿妈都系咁做。 系啊， 系啦，点知 点知就有机会咁喎， 一走就要可能有机会。 同埋第二招， 处理啲事 系啦，我建议阿彭爷用你嘅财力资助我同桂花田 搭的士。 唔系，你就好似阿田话斋，你买定嗰啲咧随身走路包送俾我哋。 系、哦、啊，走路包要。 系啦，嗱， 譬如 你需要装啲咩咧？ 嗱，最简单，你好似琴日个十岁妹妹为例，假如佢真系唔出得翻嚟嘅话咧， 都要钱啊！ 你起码都嗰个走路包里边咧有洗头水啦。 系啊， 嗱、 啊， 女而家最紧要就咩嗰啲？ 唔系洗头水唔洗一晚咧 ，OK 嘅。而家天气都不是太，真系 咁啊！我唔得噶， 嗰啲嘢要啦啩，口罩啊嗰啲。 唔系嗰啲系全栋大厦都有噶啦。 嗱，你帮个女，你帮个女执，我哋睇下妈妈会帮我哋执啲咩走路包。 咁如果系个女，梗系执啲咧，女仔要 发育未先？ 系啊，需要用嘅嘢啦。 十岁执啲咩？ 有机会噶啦，咁啊系啦，系啦。 彭仔，我哋呢啲唔好加把口。 吓嚟咗， 我哋唔好加把口。 喂。可以好多事嘅，你知唔知啊？ 仲有咧，执啲咩俾佢啊？ 好啦，咁啊，就女士用品要啦。咁啊，学你话斋毛巾啊，咁啊要洗面啊，咁冲凉噶嘛，系咪？咁要啦。咁啊，换嗰条新嘅 套干净底衫、 底衫裤、 面衫就要。 系啦，咁面衫就姑且就由佢咧，因为走路包要轻轻便啊嘛。 哦，你毛巾头先唔大件啊？ 唔系毛巾可以洗毛巾仔嘛，最紧要嗰个杯面，我觉得系啦，真系啊！你煮餐饭你煮唔到噶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你唔买干粮啊？ 人哋可以攞嘅，即系政府有派噶嘛。同埋阿展啊，而家唔系你自己执去旅行，你执杯面好 feel 都系你想要啫。 系咯，都冇滚水。 咁你真系唔知咩食？唔系，譬如嗰个女系十八岁噶啦， 咁 咪 使执啦？ 咁啊，即系被困噶啦，系咪？即系佢冇得 我谂十八岁应该唔会俾佢出嚟噶啦。 系咯， 十八岁咧应该好多男士去照顾佢噶啦。 咁啊都睇情况嘅。 即系问下佢，你点啊？ 都要睇情况嘅，真系 系 咯。所以嗱，真系啊，你我而家每一日咧， 冇分开，我哋要 冇分开啊， 手牵手啊要。 我哋上个礼拜嘅时候都有讲啦，带定啲身份证明文件啊，住址证明文件啊，嗰啲咧。 咁今次系咪要住啊？证明我唔喺度住噶 咁。冇错，咁你有 带定咯？ 系啦，你有另一个地址嘅住址证明，咁可能。都可以说明到啲嘢嘅，真系。咁啊，冇事嘅，因为政府话斋，我哋而家咧每一次嘅突袭咧，都希望可以令到嗰个大厦嘅疫情咧。 当然啦，当然啦。 我哋而家学呢个名词啊，小区清零。 哦， 系啦，我哋希望以后就可以即系 零确诊， 社会清净。21度气温啊，所以今日都因地要播呢只歌啊，我哋好似变翻夏天啊，非常夏日都嚟啦而家，因为今日去到咧晏昼时分咧，头先话最高气温去到廿六度噶。转头咧，我哋希望中心嘅姑娘咧，快啲帮翻阿请伯咧，帮我哋装翻呢个视像会议。 系啊，希望可以见到下佢今日咩样啊！我哋要关心下啲老人家。 系咯，唔知我哋件衫衬唔衬咧吓？ 系啊。 好啦，风骚快活人啊，突袭开始啦！ bring it back.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靓仔晒啦，终于见到你个靓仔样啦！哎呀， 原来用一个好简单方法点得？ 系啊，使乜复杂啦？你知唔使讲。其实我开头都冇谂过要用嗰个 software 噶，不过唔紧要啦，系 OK 啦 ，OK 啦。 搞掂啦！哇，终于见到你啦，程振鹏。不过正正未见到，一阵间十一点半小确幸就会见到佢啊。 系啊，嗱，今日依然都系着住呢个灰色嘅吓，嗰啲运动帽衣啊，几靓啊，系咪先？你仲搞乜嘢啊？搞完啦吓。咦，佢喺度做咩？ 我哋做 好啦，好啦，好啦。喂，琴日其实有单新闻咧，我好想讲噶啦，因为咧呢个系对好多女士嚟讲咧，即系唔知道会唔会系揭穿咗啲真相咧，会令到佢哋咧变得好介意啊！就系、是、 真相又介意， 揭穿咗咩真相 有关噶？ 唔系啊，啲女士咧，即系相比男士吓，就更加中意咧买嗰啲名牌包包。 哦， 咁而嗰啲名牌， 我哋嘅程振鹏都个袋啊，喂，屋企里面啊，嗰、那个袋柜应该都唔少嘅。 咁啱啦，我相信 我就唔系因为名牌嘅，中意咪买咯。 咁你系逢名牌你先买、 啊？系啊，喂，如果系咁就更加啱啦。即系嗱，你哋都知嗰啲名牌包包啦，都比较贵噶嘛。 哦，当然啦。 系啦，请问你每次系咪都觉得咧贵得物有所值？是不是每次都觉得呢它的用料当然是漂亮很多的，什么牛仔皮啊，有些就是鳄鱼皮啊、蛇皮啊那些呢劲很多的嘛。 哦、当然啦，它们卖点来的嘛，这个是。 对咯，是、啊、究竟彭爷你觉得这些名牌包包是不是就是贵在的用料很漂亮呢？ 都是的。 是 的，有些呢个手工呢你真的看得到呢，它就说是人手做的。 我真的天衣无缝的，真的。 所以你会见到那些手工呢 啊又真的你就会觉得怪之得咁贵咧，都真系值嘅。 好，好啦，咁如果咧，我举例啊，一个咧channel 嘅名牌银包仔， 系， 咁你觉得咧，其实佢里边嘅用料咧，要又有啲咩内涵啊？ 真皮啊， 皮啦， 一定系皮啦， 皮里边啦， 羊仔皮嘅， 包咩 啊？ 咁你唔系成个皮就算噶嘛？皮里边包啲咩啊？ 仲有拉链咯，可能 唔系啊，即系嗰个银包皮，佢夹住嗰层内笼系咩嚟噶？ 你睇佢做咩啫？ 嗰层唔重要咩？ 点解要重要啊？我睇。我用佢个外表嗰只 啊，真系啊！你试下，即系里边个 夹，佢里边即系解开睇唔到嗰啲啊！ 空心老官，究竟佢里边又用咩嚟包住噶嘛？ 你睇住间屋，你都唔会插埲墙，睇下你中间系啲咩啦？ 你间屋里边如果纸皮石嘅话，系嗱纸皮石系一回事，纸皮一回事、啊， 人哋会验嘅。 系咯，因为琴日嗰单新闻咧，呢叫做无意之中嘅揭露真相嚟嘅。 但系又唔明点解会咁容易咬烂、 啊？唔系、啊，好多人附和话有发生过噶。 入边系咩啊？ 就话说咧，有个内地嘅女网民啊，就话咧佢个channel 个银包咧冇摆好，就俾咧佢屋企嗰只咧系阿拉斯加雪橇犬， 系啦， 咁嗰只大狗嚟噶嘛， 大狗嚟嘅， 咬合力惊人，就咬烂咗佢个 channel 包包， 系啦， 哇，咁啊好伤心， 哇，岂止伤心啊，直情食几粒血压药都搞唔掂啊，真系，但系佢更加血压上升系咩咧？ 其实点解会咁噶？ 就系佢咬烂咗之后咧，就开头系嗰啲咩仔皮嚟嘅咧，羊仔皮好似有羊仔皮有牛皮啦咁样。佢话咧佢咬烂完之后咧，就发现点解咧会成地都系纸屑嘅咧？嗰啲纸皮咧咁样。 哦，嗰啲报纸碎啊！ 又唔系报纸碎嘅，系纸咯， 系纸咯，即系我哋嗰啲咧，平时我哋买嗰啲银包咧，佢中间咪会有嗰啲咧硬卡纸咧，摺咗一张落去，扮住卡片帮你撑咧，稳稳阵阵咁样。 系啊系啊， 佢就摺咗一啲咁样嘅，好似啲你见唔见啲瓦通纸都啲普通嘅硬纸皮摺咗喺里边咯。 但系问题系。 问题系佢讲紧佢嗰啲格仔嗰啲格啦，系硬卡纸，定系嗰个挺住嗰个银包？ 挺住啊！你成个银包咧，你唔系有个成个盖打开咁样噶嘛？咁佢呢一个最大嗰块皮咧咬烂咗之后咧，佢就发现原来里边咧系成张嘅硬卡纸摄喺嗰啲唔知羊仔定牛仔皮里边咁样。咁佢呢件事就好震惊咧，佢话唔系嘛，我几万蚊买个银包，原来里边摄纸皮噶。 咪先？咁但系问题佢 呢个系咪通常嘅做法嚟？ 系咁，佢谂住里面嗰张系咩嚟？ 跟住。有啲网民咧，有啲网民就安慰佢，佢话你放心啦，我 H 字头嗰个银包咧，佢话都系里边系纸皮。跟住啲人问你点知噶？点解佢会知咧？另外嗰个网民， 佢唔系有， 佢话原来佢试过分手嘅时候剪烂咗佢男朋友送俾佢嘅银包，发现原来都系纸皮嚟噶咋。大家以后唔使太多幻想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当局至今做咗八次限制及强制检测行动，不认为是劳民伤财，重新值得去做。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选择哪些地方去做，并非以某个地区出现几多确诊个案作为唯一标准，要综合考虑三方面因素，包括在追踪个案中有担忧的因素、楼宇状态和当局是否有能力同一时间处理。他形容行动是基于科学，亦属判断，法律定明行动权力属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被问到是否最大得益是检测公司，林郑月娥不认同。她说检测公司每宗个案的检测收费240元，远远不能够归本。政府在指明受限区域内执行强制检测公告时，发现在受限区域的大厦内有多个单位的住户没有应门，但有理由相信单位内有人。现根据相关条例并获卫生当局授权许可，政府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包括逐离或驱逐个别人士，或向裁判官申请手令破门进入单位。政府亦会按法例继续禁制所有人士从这些相关处所进出，并在有需要时安排保安员驻守，或在适当时候透过要求执达主任协助围封，以及要求有关人士负责所有有关费用。政府强烈呼吁单位内如有任何人士，立即同现场工作人员联络，或者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电话2835147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表示，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正确认识看待中国，恢复正常交往，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及开展互利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杨洁篪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网站发表视像讲话，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中国最高层官员谈论中美关系。杨洁篪说，过去几年来，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和严重损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随着拜登政府正式就职，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向前发展。南韩新增3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低于400宗，当中295宗属于社区感染，41宗属境外输入。南韩至今累计78,800多宗确诊，另外新增10宗死亡病例，累计死亡1,435宗。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89点，升596点，成交金额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升2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7.5。升了34.5，美团407元，升16.6，阿里巴巴261元，升9.8，小米集团30.6，升8毫，比亚迪股份259.8，升14.8，港交所527.5，升23.5，中海油8.16，升2.9。保利协鑫能源2.54，升3.3，中移动49元，升5.5，斯摩尔国际80.55，升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93，瑞士法郎0.896，加元1.28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6点，升285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97美元，卖出186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两分钟之前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啫。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重复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胜利道对出。喺新界啦，荃湾嘅大河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咧车多，龙尾去到青山公路嘅荃湾段。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带咧仲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印度，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摄人心魄的国度，经历在大英帝国长年殖民管治底下，究竟印度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一连两集，透过160多部悉心修复的珍贵菲林电影，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一窥昔日印度帝国的辉煌盛世。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预备嚟音乐。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哈哈，你唔好话帮听，你听唔出嚟咩音乐啊吓？我会好伤心噶。冇错啊，农历新年嗰啲贺年嘅音乐啊，哒哒啦哒哒啦，边度听得最多呢？以前就梗系年宵市场啦。冇错，不过今年年宵市场咧，虽然都仲有，不过咧时间就令人比较尴尬啦。食得饭嚟就行唔到花市，行得花市就冇饭食。于是乎咧，有好多人就做咗个动作。提早去买花，喂，豪仔，其实都唔系今年嘅事啦，往年都系提早办年货啦，你唔知啫。诶，系嘅，系嘅，系嘅。不过似乎今年咧嗰、那个提早买花咧、那个玩法咧，应该就系会更加热烈啦吓。因为琴日咧花墟嗰度啊，即系旺角花墟嗰度咧，有呢一个所谓人车争路、口角爆粗事件。哇！你影住咧，见到有一条好窄嘅即系嗰条后巷嚟，好似系咁啊！啲花咧同啲人咧就争路、哦，基本上咧正所谓人比花就逼，花就比人就踩，两个咧就即系各不相让。咁啊，当然啦，档主就梗系好嬲啦。于是乎咧就出现咗好耐都冇见过咧，就系有警察咧喺中间就维持秩序，然后咧但系咧隔篱就继续咧所谓嘅母亲横飞啊，然后大家不停喺度闹。咁啊，新闻埋完出嚟之后咧，啲人就问究竟发生咩事啊？佢话嗰阵时啊，琴日有6个啊十零岁嘅僆仔啊，途经花店外边嘅行人路，用只脚咧就踢路上面嘅桃花，仲要讲晒粗口踩我哋啲花，叫佢走，叫佢哋唔好走咧，佢哋就走咁、啊、样。咁但系我谂头先你听到啦，喺呢段说话里边系啲桃花摆喺行人路，然后俾人踢。于是乎记者都问啦，你系咪咧将啲花摆咗上行人路度啊吓？哦，可能系咧，过去嗰一年咧，我哋成日听惯啦，上翻行人路，上翻行人路，连啲桃花都上翻行人路。喂，咁你啊真系人车争路，又试过，而家人花争路，咁你叫啲行人就点算好咧？咁我店主当然就话啦，冇啊，有咩嘢责啊？佢哋一路行啊，一路问候母亲啊，佢哋咁样行过嚟啊，唔啱啊，唔啱啊。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都系个缩影嚟嘅，就系、是、其实你话咧要减低人流嘅聚集，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嗰个所谓嘅疫情嘅管控啦。但系实际上我哋感受到嘅就系、是、喺有啲地方咧针都插唔入啊，唔好话控制疫情、控制人流啊。譬如头先讲紧嘅呢一个旺角花墟，所以当日咧点解话一管制呢个年宵市场嘅时候咧，大家都呆咗，唔系嘛？花墟好虚撼、啊，有名你叫嘅、啊，咁难道嗰度又冇疫情？所以咧，而家好多市民咧喺花墟嗰度咧，又买定吉啊，买定花咧，佢哋都话啦，有啲市民就话啦，今年都唔会去年宵市场啦，因为认为政府嘅措施咧朝令夕改，好有可能咧最尾都冇办法举行。佢话咁点算咧？3点有得买，会唔会4点就冇咧？所以佢话咧，唉，早啲嚟呢度咧买咗花先算啦。喂，啲花咧市道都减好多。因为有啲人报料咧就话500蚊嘅兰花咧就减到300蚊，系因为咧而家生意难捞啊嘛。不过咧如果你要去花墟嘅话咧，我谂你都有心理准备嘅，人会比平时多，花亦都会比平时更加旺盛，而条路咧可能得翻好少。喂，不过俾条生路咯，佢又做生意嘅，你又想行嘅，大家都揾翻条路行咧。 咁啊，介绍你睇一条 YouTube channel 片咧，嗱，好正嘅，因为如果你睇网上面咧，好多花开嗰啲片咧，全部都系拍嗰啲所谓嘅vlog 咧，好靓嘅，咁啊，全部都系咧话哇，我睇下我哋好缤纷啊，呢边又好璀璨啊，嗰边好闪亮啊，就冇人记录低咧，琴日呢一啲粗口横飞嘅片段，我就特别推荐你睇呢一条片咧，就叫做文学散步 VR， 喂，系啊 ，VR 啊 ，Virtual Reality 啊，文学散步 VR 之花开，原来咧佢哋有一个 channel 咧。就专门用咧VR 嘅方法去拍低咧香港唔同嘅街道，就讲佢哋嗰啲文学嘅故事。呢一集咧，佢哋嘅文学故事咧有个所谓嘅旁白咧，个内容咧原来就系嚟自咧香港嘅作家西西嘅《花墟》啊。所以咧一路睇住佢条片咧，一路就会听到咧呢一个嘅即系作文嘅内容啊。而且咧 VR 嘅意思就系咧，你用你部手机咧向前行、向右行、向左行、向右行咧，嗰条街道咧都会跟住你嘅景物变化咧，就会有唔同嘅效果噶啦。如果你唔想亲自落去花墟壁嘅话，不妨都睇一睇呢一条 channel 文学散步 VR 之花墟，我会俾三朵花佢。啊！圣诞节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好多布置装饰嘅。唔知道新年咧，彭爷你会唔会今日咧攞去托盘吉翻嚟咧吓？不过如果你要托吉嘅话咧，你要小心啲，我惊咧你淹没咗喺花海里边啊！ 哎呀，即系我都觉得咧，今年咧会比较静啲啦。咁所以咧，連我咧都未有心機咧，去襯下買下啲飾物，或者係諗住買咩蓮花擺喺呢個寫字樓咧電台嘅，因為咧我本人而家又唔係寫字樓啦，咁我又唔知買啲花擺咗喺度，我自己又睇唔到，所以其實我係諗住今年唔買噶啦，又慳翻啲錢啦。 冇問題啊，蓮花可以唔買。但利是钱要照派啊！ 好，我或者学下名传之友会嘅一班会员咁样，佢哋识接银纸花嚟到当桃花咁摆好啊！好啦，嗱，讲翻正经嘢啊，因为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彭仔今天咧，想认识一种新嘅病毒啊，点解啊？做乜咁样有志唔在啊？做乜要认识一种新病毒啊？其实呢种系咪真系新咧？又唔系新嘅，已经存在喺呢个世上嘅。咁但系，喂，你嗰个新型冠状病毒，你而家好熟悉咩？都未搞得掂，又嚟第二个？唔係咧，真係要認識定啊！都擔心咧，即係我哋顧此失彼，大家咧成個世界咧掛住咧去應對呢一個新冠病毒咧，咁咧其他嗰啲嘅病毒會唔會我哋忽略咗咧？佢趁機走咗出嚟嘅時候，我哋又招呼唔到佢啊，對付唔到佢，咁又點咧？嗱，呢一啲咧都係近排咧有新聞咧去講翻呢一件事嘅。咁喺外國嗰方面咧，就有一個嘅基金會，叫做咧中文譯做藥品獲得基金會啊 ，Acce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咁佢哋咧原來近排咧就發布咗一個獨立報告，裏面咧就係話咧，我哋全球咧包括啲藥廠咧都真係集中火力咧對付嗰個2019冠狀病毒啦，咁但係咧就這個報告話咧，會唔會大家因為咁咧就會忽略咗為下一場嘅疾病大流行咧做準備？尤其是咧這個報告咧就點名提到咧包括咧就喺中國咧都有出現過嘅這個叫尼帕病毒啊。咁呢一種嘅尼帕病毒咧，哇！究竟佢係咪真係咁可怕嘅咧？係可怕嘅，因為咧話係冇藥醫嘅啦，同埋咧個死亡率咧係高到咧七成至到七成半咁多嘅。咁所以咧即係擔心啊！啲專家預測咧，即係尼帕咧就佢嘅病毒啊，恐怕會成為下一波大流行嘅病毒咁話。嗱，咁啊聽完呢一啲，即係自然都自己驚一驚啦。因為哇，好似咧之前嗰個印度個神童啊，預言話呢個新冠病毒之後咧，會仲有另外一種嘅病毒會走出嚟維護我哋即係地球啊咁樣，唔通又俾佢講中？如果係嘅話咧，我哋更加要認識呢一種嘅病毒啦。咁啊喺我哋好近嘅啫，香港我哋都有一個 channel， 呢個 channel 咧係醫院管理局啊。醫院管理局咧喺佢嘅頻道裏邊咧，就有一條嘅短片咧，就係咧原來兩年前已經咧係 教我哋香港人咧去認識呢一種嘅尼帕病毒嗰個傳播途徑。咁喺個短片入面呢都講得幾清楚㗎啦，就話99年嘅時候呢1999年呢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呢就爆發出現呢一種嘅病毒，去到呢2001年呢就孟加拉印度都有啦，咁2018年嘅5月中即係兩年前到呢印度呢就又有出現返呢一種嘅病毒啦，有死亡個案啦，咁佢入面呢都係講返呢嗰個嘅危險嘅地方就係在於呢佢係會人傳人嘅，亦都呢會由動物傳俾人嘅，邊啲動物呢嗰啲叫做果蝠啊，即係呢食生果食水果嗰啲蝙蝠啊，同埋呢豬隻咁樣。所以呢喺呢一個短片入面呢都教大家呢最緊要就係照顧自己嘅衛生啦，同埋呢就係、是、如果去食生果食水果呢除咗洗乾淨之外呢就係、是、要去皮啦，有係你相信會蝙蝠掂過嗰啲你就唔好走去食啦咁樣。咁所以呢一種嘅尼帕病毒呢由於佢又好似呢開頭嘅時候呢又係好似感冒啊呢一個嘅傷風啊咁樣，咁所以呢就擔心呢大家即係會係忽略咗啦。好啦，咁既然依家有人開始提醒我哋，咁我哋又要呢即係、就是、自己認清多啲啦。咁所以呢一聽完呢一個嘅病毒再睇埋條片呢我彭仔呢會俾五個驚到面都唔係變青變藍色兼且雙手揞住個面嘅震驚 emoji 啊。我哋要加強多啲嘅衛生，咁跟住落嚟直播室嘅清潔嘅部分又要靠你啦，桂花田。 放心啦，唔會鬆懈，一定唔會鬆懈，我邊度都抹嘅，你放心。呢、這個好緊要，因為咧如果唔係咁樣咧保住咧，我哋真係咧都唔知點算啊！嗱，呢个世界咧好多奇人异事嘅，虽然咧世界咁大啦，我哋咧冇可能咧去晒咁多个地方睇人哋嘅表演啊，睇人哋做嘢啊咁样，但系好彩喺网上面咧打几个字咧就会有1,000+个报道啊，又或者片段啊俾大家睇嘅。咁喺未分享 channel 之前咧，我揾到一啲资料咧系关于最快，系啦。电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咧有好多咧唔同嘅项目嘅，譬如有最大啦、最少。最高、最矮、最肥、最瘦、最多、最少、最慢同最快嘅，当然啦，仲有好多咧好得意趣怪嘅纪录嘅。今日咧分享咧几个咧，2018年最快嘅项目，譬如地上最快嘅系乜嘢动物啊？系啦，一定系佢啊！佢话跑啊，可以连续咧，即系都唔知可能佢都唔知有边个可以快得过佢。啊，跑咧系地上跑得最快嘅动物啊，每小时咧系可以有75英里啦，三秒内咧0至60英里嘅，比车仲要快。咁啊，空中最快嘅系边个啊？哎呀，咪英啊，系、哎、啊，准啊，佢叫做准咧，除咗飞得快咧，佢潜水仲可以超过咧每小时200英里。咁最快嘅过山车，大家有冇玩啊？玩过过山车啊？最快过山车，原来喺阿联酋长国阿布扎比咧嘅法拉利世界啊！佢哋里面咧，即系佢哋用呢个液压发射系统咧，唔使5秒就可以咧行到最高时速每小时150英里啊！犀利啊吓！即系可能玩风快啊，到玩完啦可能。咁最快嘅 lift 咧，咁最快嘅 lift 喺边度啊？啊，2018年咧，佢哋话热台北咧101啊，每小时60英里。咁跑得最快嘅人系边个啊？当然啦，有3次嘅奥运金牌冠军得主保特啦，100米佢系9.58秒咧系完成嘅。咁而女飞人咧就系美国嘅 Florence 啊，10秒49咧就完成100米啦。做乜讲咁多最快呢？系啦，因为咧网上面咧有好多片咧系关于咧唔同个国家嘅人咧嘅人手啊，系可以快啦，有几快咧，有几准啦，咁样好犀利噶，真系摩打手嚟噶。今日想分享咧几件小事 channel 里面咧，佢嘅题目就系惊人的特殊能力，世界上最快手最快的手2018，睇完难以相信咁样。 佢收集咗咧好多好多咧，啊个片唔系多，即系片系好多，但系唔长嘅，每一节都，因为实在太快啦嘛。佢收集咗好多咧唔同嘅工种啦嘅工作工人咧，佢哋嘅情况啊。咁譬如有不停咁收割啦，你知噶啦，佢日日都系做呢件事嘅时候，佢眯真系咧眯埋眼都可以咧收割到嗰啲菜啊，或者系果啊，或者系粟米啊，或者系薯仔啊等等嘅嘢啦，打印啦啊。整面包啦，即系譬如你拉咗一团面粉之后咧，咁佢要逐个切嘅，咁佢就逐个抛，逐个抛，逐个抛，逐个抛，哇！真系咧，佢手系快过个口噶。咁啊，整面包啦，切柠檬啦，譬如泰国，好似系一啲热带地方啦，佢哋切柠檬啦，即系切嗰啲青柠啊。佢哋最尾晚咧，一啲青柠唔系好大个啫嘛，佢咧净系咧，一个摆嚟切，一个摆嚟切，一个摆嚟切咧，哇！净净咧。你是觉得他哈、啊、你有没有切到手的咁我相信他当然之中间会切到手啦。但是就是他的动作是真的非常之快非常之密啦。数银子啦跑步啦折毛巾啦摆碟啊即是譬如呢摆好多围的一些碟呢都好犀利喎摆完之后呢一个转即是转个转盘呢他就噗一声已经摆晒喺张台度啦。咁啊，仲有刀削面师傅啦，系佢哋都嗰啲车轮手咧，真系噗已经系搞好晒啦。啊，全部咧都系讲紧人手，全部机器帮手嘅，咁好有速度，好有节奏，真系好犀利嘅。眯埋眼咧都可以咧整到咧快很准，所以我会俾三个拍手掌俾佢哋，佢真系做嘢好有效率噶。 增值好快乐。 一二三。 风骚 baby 要升级 ，Crazy Lion 同埋肥妹仔 ，Hello 秀安茄同埋 Crazy Lion， 你好啊肥妹仔同埋秀安茄，仲有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Hello. 今日又系 Baby Tuesday 啦喎， 系啊，学乜嘢今日？ 今日咧先嚟讲下咧，我哋咧屋企咧好多危机嘅地方嘅，有讲过客厅，有讲过咧睡房，今次轮到浴室。 浴室 危险嘅地方，你觉得会系主要两种？ 好， 两种嘅意外会发生喺嗰处嘅， 系个水桶同埋浴缸。 第一種咧就同水有關，就係、是、會浸死個細路，浸死個 B B， 或者咧叫溺水意外。第二種咧就係、是、因為燙傷意外。 哦，因為嗰啲水辣得滯，淥到皮膚。 係啊，原來咧喺咁多年咧都好常發生一啲嘅 B B 咧，啲大人咧帶佢沖涼嘅時候咧冇試水温啊，咁樣就會有啊，哇燙傷，有啲係二級燙傷，哇嗰啲皮膚好慘啊咁。咁我想問你哋啦，哈，喺幫 B B 沖涼嘅時候咧要校水啊？那個程序是怎樣的呢？首先第一是放凍水，跟住就放熱水，然後就要用身體哪個部分去測試水溫呢？ 我知道。 A 腳板， B 舌頭， C 手踭。 我說是舌頭， 我覺得是腳板， 因為舐到啲水，啲貓貓狗狗都咁樣咁樣舐水 嘅。我係覺得係腳板咯， 腳板啊， 腳板咁粗。 哎呀，你兩個都錯啦，咁蠢嘅你兩個 都係難得啊， 係手踭先啱啊。 點解啊？ 手踭去試水咧，就會俾你攞條舌頭啊舐，有咩淥親自己啊？ 係咯。 仲有個腳板咧，成日都凍冰冰嘅啦。好多人， 啊、 你都測試得唔準，所以手踭就比較方便。 我唔覺得手踭係好暖咯、 啊。手踭係最敏感嘅部位咧，可能啱啲 B B 嘅皮膚啊。 記得啦。 哦，好啊，知道，所以一定要保護我哋小朋友啊，唔好淥親我哋、啊。 我而家準備一間又要聽劇場啦。 好啊。 希望美方充分认识这些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慎重妥善处理，避免对中美互信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一批共和党参议员会面，讨论有关新型肺炎疫情的救助方案。白宫在会面后发表声明，形容会面具有实质进展和富有成果，表示拜登希望他提出的$19,000亿救助方案能够在国会两党的支持下获通过。他认为共和党人提出缩减救助方案至6180亿，未能解决众多有迫切需要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可能改以简单多数的方式通过预算。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38点，升541点，成交金额1,0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1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4.5，升32.5；美团405.8，升14.8；阿里巴巴260.6，升9.6，系升咗9.4；小米集团30.5，升7毫；比亚迪股份259.8，升14.8；保利协鑫能源2.61，升4毫；港交所524.5，升20.5；中海油8.17，升3毫；中移动49.5，升5.5；吉利汽车30.2，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6，瑞士法郎8.653，澳元5.937。加元6.045，新西兰元5.562，欧元系9.367，每百日元对港元7.3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6点，升285点。 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67美元，卖出1,85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咁而洪隧嘅香港去九龙只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康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粉岭啦，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黄佩敏， 现在是银行做助理客户服务主任的他，之前从事服装零售工作，所以刚刚转工的时候面对很大压力。他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学到很多专业知识，现在他已经可以单独处理客户交易，亦都继续持续进修。 想知道黄佩敏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豪仔啊，考下你啊，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咧减低 B B 喺浴室受伤嘅风险呢？吓， 甜甜你考我唔到嘅，譬如我哋要保持浴室嘅地面干爽啦，同埋放置防滑嘅胶垫咧喺浴缸里边，咁 B B 就冇咁容易跣亲噶啦。 你真系叻啦！咁下星期咧，外甥女会嚟我哋屋企住啊，咁啲安全措施就麻烦你 check 下啦。 吓，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一间就会有婴幼儿家居安全俾你认识，不过我哋喺之后咧，亦都要认识埋呢一个我哋身体嘅健康。 系啊，我哋嗱，我哋11:30之后嘅翻嚟嘅丰收生活小确幸咧，就会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专业面书里面咧，就会喺我哋 Facebook 专业嘅面书，好 professional 啊， 系啦，咁咧喺度 Facebook Live 噶吓，咁啊大家咧可以一阵教定定，我哋咧只要你嘅人喺度咧就得噶啦，就可以同我一齐做下运动，究竟点可以保健啊嘛？ 不过你记得话俾你啲同事听咧，或者话。俾你阿妈听，如果你屋企嘅话咧，阿妈，如果你一阵间听到咧好多啪啪声咧，你唔好惊。 系呢啲啊？ 系啦，仲系好大声。 喂，唔好嗌啊！ 唔好嗌，系啊，为健康着想嘅啫。OK， 好啦，嗱，晏啲就听住我哋丰收生活小确幸，睇住我哋点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呢个时候，丰收 baby 要 safety。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识别，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第九集 BB 大冒险浴室篇。 仔阿摄，新抱阿 Lu 啊，够钟啦噃，要出发去揾阿志豪博士啦。 我一早准备好啦，奶奶。喂，老公啊，你行得未噶？ 喂，等先，等先，我买咗罐曲奇饼咧，想送俾志豪博士噶，等我攞个靓啲嘅袋袋好佢先。 喂，唔使咁巴闭啊嘛，我哋去开个会啫噃。 老公话上次嗰餐酒店下午茶咪应该系佢请嘅，点知咧最后志豪博士争住俾钱，所以咧今次回礼。 哦 ，OK。 仲有啊，仲有啊，志豪博士又邀请我去设计手机游戏 BB 大冒险，推广婴幼儿家居安全，实现咗我多年嚟想制造游戏嘅梦想。咁我系咪要送份大礼多谢佢先？ 系咩？咁啊， 仲有咧，仲有咧，老公讲埋啦，仲有咧， 仲有咩啊？ 老公啊，乜唔系仲有其他送礼嘅原因嘅咩？ 诶，唔好讲住，唔好讲住。 喂，咩唔讲住啊？你哋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先得噶，你哋想讲咩？快啲讲啦！ 啊，冇 咩啫？ 行啦，我哋阿妈，我哋出发啦！ 哎呀，老公啊，你做咩唔讲啫？我讲啊，奶奶，我同阿摄咧觉得啊。志豪博士好似对你有意思啊！ 哦， 吓，阿妈你咁冷静嘅？ 嗯， 志豪博士对你有意思、啊，佢系继死鬼老豆之后第二个对你深深爱嘅男人、 啊。阿乖仔阿摄，我知啊，上次喺酒店下午茶嗰阵，我同阿志豪博士咧两个人同台嘅。佢怕丑到啊，对眼都唔敢望住我啊，但系系咁斟茶俾我，搞到我几唔好意思啊！ 哇，睇下几似嗰啲韩剧嗰啲子弟恋剧情啊！ 阿 Lu 阿 Lu 阿 Lu， 咁你又唔使谂到咁远嘅，嗱，听住啊，你奶奶我讲啊，第一，我咧就对佢一啲感觉都冇嘅，第二。志豪博士啊，分明系一个宅男啦，好少啊单对单接触异性啊，所以咧好大可能咧系怕丑嘅啫，而唔系对我有意思，你哋谂多咗啦。 唔系话妈，如果你对志豪博士冇 feel 嘅话，寻晚你又点会发梦梦见到佢咧？ 吓、啊，奶奶，你梦见志豪博士啊？点解我唔知嘅？咁个梦讲咩噶？讲咩噶？ 系真系八卦真系啊！哎呀，心话咯，如果我讲你知个梦系点啊，恐怕你。你会失望啊！ 我唔怕失望噶，奶奶讲个梦嚟听下啦。 八卦啫，唉，讲你听啦，关于呢个浴室嘅婴幼儿安全措施啫嘛。 喺浴室啊，讲真噶， 系啊，你做咩啫？ 我仲专登咧叫阿摄买罐曲奇饼打好下个关系添。你知噶啦，年下男呢啲嘢好少可有噶嘛，希望为你呢段啊子弟恋铺路噶嘛。 好嘅，多谢你咁有心啦，系啊。哎啊、曲奇饼咧可以照送，子弟恋咧就多谢甲成为啦，你哋唔好再谂咁多嘢啦吓，行啦行啦，我哋要去志豪博士办公室嗰度啊，唔再出发就迟大到啦 吓。欢迎嚟到志豪博士手机游戏开发部办公室啊！ 志豪博士。我哋其实都嚟咗好多次噶啦，你唔使次次都咁兴奋嘅。 但系我嘅兴奋咧系出自真心噶。 老公，老公，你听唔听到啊？志豪博士同奶奶讲真心啊，似乎真系意有数字啊。 哎呀，我都觉啊，不过咁，我哋睇定啲先吓。哎，志豪博士，多谢咧你上次请饮下午茶。呢一罐系豉椒排骨味嘅曲奇饼，少少意思，少少意思。 哎呀，我最中意就系食豉椒排骨味嘅曲奇饼噶啦，我下次俾翻啲榨菜菠萝包你食下吓。哎，啱啦，我咧准备咗啲玫瑰花茶，大家可以一边度桥一边食曲奇饮花茶啦。 哇，老公，玫瑰花茶系奶奶嘅挚爱嚟噶，睇嚟之后博士真系中意奶奶咁啊。 阿 Lu 阿摄啊，你哋两个唔好讲埋啲无谓嘢啦。记唔记得今日嚟呢个目的系做咩啊？目的系要向志豪 豪博士嘅 present 手机游戏 B B 大冒险啊嘅浴室篇啊嘛，啊同埋唔同嘅关卡，阿 Lua 摄，嗱你快啲报告啦吓。 系啊，志乐博士，我哋发现喺浴室当中咧，至少有十一样嘢系要注意嘅，以确保婴幼儿嘅安全。 哦，系啊，请讲。 Number one， 要经常保持浴室门关闭，咁小朋友咧就冇咁容易走入去啦。Number two。要確定浴室的門不會令小朋友自己反鎖在裡面，檢查門鎖是否可以由大人在外面打開。 對了，如果浴室門經常關閉又不會令小朋友反鎖在裡面的話，那就可以減低小朋友的意外風險了。哈哈，阿攝你這麼聰明，一定是貴奶奶多年來教導有方了。 博士唔使赞我赞到咁出面系嘛？ 跟住到 number three 就系化妆品、清洁剂等等嘅物品要放好，以免小朋友攞咗出嚟玩或者食啊。而 number four 咧就系风筒等电器咧最好唔好放喺浴室度啦，以免漏电啊嘛。跟住咧 number five 咧就系唔应该将装满水嘅器皿嘅随处乱放，如果唔系小朋友唔小心跌入去咧就有可能遇溺噶啦。 啊，呢三点咧。是指出物品要整齐放好，同埋摆喺小朋友攞唔到嘅地方，呢几点可以话非常咁重要噶。阿 Lu， 你咁醒，一定系贵奶奶不时提点你啦。 嗯，博士要赞我都唔使咁牵强嘅。 Number six 就系马桶盖最好装上安全扣，唔用嘅时候咧就扣住佢，以防百厌嘅小朋友咧伸只手仔或者头仔入个马桶里面啊嘛。 哎，冇错啊，马桶有水，仲系大小便嘅地方，点都有卫生问题嘅，对小朋友嚟讲啊，真系有风险噶。阿摄，估唔到你连呢一点都照顾到啊，真系细心啊，同贵奶奶一样啊。 啊，博士啊，如果你真系咧想得到女士嘅欢心啊，都唔系拣呢啲啊，讲紧马桶或者大小二便嘅时候噶啦，系咪啊？ 到我啦，仲有 number seven 要经常保持浴室干爽。跟住咧 number eight 咧就系帮 B B 冲凉嘅时候要准备一个胶盘。Number nine 就是准备装水给 BB 冲凉的时候应该先装冻水然后加热水再用手掌试一下个水温先。 冇错啊，浴室干爽啦，同埋用呢个加浴盘咧帮 BB 冲凉就可以避免跣亲啦。哎呀，注意水温可以避免 BB 被热水啊烫伤啊，唔错唔错。 咦，今次唔争我啦噃，阿博士冇科啦。 系咯，点解博士冇赞阿妈嘅咧？唔通见阿妈对佢冇乜反应，所以博士心灰意冷？咁点算呢？ 啊，系噃，不如奶奶你都讲下浴室嘅婴幼儿安全措施啦。寻晚奶奶你咪发咗个有关安全措施嘅梦嘅，仲好似话同阿志豪博士都喺个梦入边嘅系嘛？ 贵奶奶你梦见我啊？ 啊系啊妈，不如讲个梦嚟听下。 你是两只耳啊咁样嘅啊是咁嘅。喺梦入面呢我就同阿志豪博士喺屋企呢一起凑住潮伟 BB。啊当时呢志豪博士呢喺浴室呢就帮緊阿潮伟 BB 冲凉。啊点知电话响起喎、啊。于是佢又出咗个客厅度接电话啦。你知㗎啦好多时啲家长成日以为呢行开一阵啫一阵就十几秒啫就唔睇住个 BB 就都当冇事啊。但係好多时意外就係咁发生啊。于是我就喺梦入面就闹爆博士喂叫佢快啲返返入去浴室睇住 BB。B 点知？ 点知点啊？ 点知志豪博士就话我办事，你放心，你睇我后边。 吓、 啊！原来博士咧系孭住啊潮伟 B B 出厅啦，佢系冇独留 B B 喺浴室度咯。 哦，多谢你啊，贵奶奶，我听到都放心晒。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咁细心稳重同埋咁值得信赖嘅男士嚟 嘅。系啊，我瞓醒嗰刻咧都觉得好愕然。 其实咧吓。我昨晚都发了个梦之后就启发了我去送这份礼物给你龟奶奶你拆开份礼物来看看 不用这么客气吧 拆啦、 防滑胶剪 没错啦只要在浴缸里面放上这个防滑胶剪就没那么容易跣亲的啦 咁即係送俾潮伟 B B， 唔係送俾我啦，系咪？ 唔係，我都係真心咁送俾贵奶奶你㗎。 即係你唔想我跣亲？ 梗係啦。 老公老公，睇嚟呢段子弟恋正式酝酿开始啦。 係啦，似乎係啦，老婆。啊，志豪博士啊，咁你又发咗啲咩梦呢令到你想送个防滑胶垫俾我阿妈呢吓？ 就咁样嘅。我琴晚呢同贵奶奶一样，发咗一个 同浴室安全措施有关的梦，不过就不是关于婴幼儿，而是关于长者。 哈？ 梦里面有一个阿婆在浴室那里跣亲，我一起身我就想起龟奶奶你了，作为阿婆的你一定要买个防滑胶垫送给你了。 啊，知豪博士，其实我都是大你几年啫。 诶，几年就是几年噶啦，所以我都买咗个同款同颜色嘅防滑胶垫俾自己提醒我唔好跣亲啊嘛。啊，你望下桂奶奶同你系咪好衬咧 ？OK OK。今次大家就学到啊浴室嘅家居安全措施，但系臭仔经啊实在大把嘢学啊！想知更多就要留意一下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刚才听过有夏之神话嘅日文原版啊，安全地带。 嗱，我哋再呼吁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就会系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 live 噶吓。 系，冇错冇错， 现场直播。 系 啊，今日一路睇一路，大家可以学嚟做、哦。 系啊，我哋应该会同你玩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系啊， 拍拍拍拍， 由头拍到落脚。 真系由头拍到落脚，真系吓，好开心。系啦。OK， 好，喂，嗱，有單新聞咧，即係大家都驚一驚啊，因為咧，而家我哋大家都搶疫苗啊嘛，我而家都話啦，大家去到如果仲有 wave party 咧，就唔係嗰啲咩咧 ，everybody raise your hand 咁樣，而家全部都係 raise your hands up work 先，我哋要 work 先， 係咪真係咁積極啊？ 係啦，咁而家咧佢真係有啦，不過 有， 即係嗱，我哋好怕一樣嘢咧就係、是，喂呢、這個時候你唔好趁混水摸魚先得㗎， 即 係 趁疫情嚟打劫啊， 係啦， 係 啦，真係有啊，而家呢一隻咧叫做咧。盐水扮疫苗， 盐水 生理盐水扮疫苗，因为咧而家譬如你去药房咧，如果你想买一啲消毒嘅消毒伤口嗰啲用品咧、除咗揦到你咧眼里都飙埋嘅火酒啊酒精嗰啲之外咧、其实你用生理盐水咧就好正嘅，之前即系大家都成日都有应用过， 攞呢个洗鼻洗眼咯， 系啦 ，perfect。咁点知咧佢话咧，琴日啊，即系大陆吓，佢哋嘅公安部咧就宣布啊，展开打击防范疫苗的犯罪行动、 哎、 即是呢他们我想都 feel 到了， 即是一定是有人在这里混水摸鱼，是啊， 是啦，那就不是混水摸鱼了，是混盐水摸鱼了。咁佢就話咧，佢哋喺江蘇等地咧就破獲大規模嘅呢一個售賣假新冠疫苗嘅案件。咁咧話喺案情裏面咧就有成三千幾支疫苗啦。咁裏面咧就係、是生理鹽水。 我哋即係喺度時候喺度講咧，就話數量係少嘅，就起碼咧嗰啲叫生理鹽水。 係咯、啊， 真係 唔係坑渠水，打咗入個身體會死㗎嘛。 咁佢而家咧就扮咧偽造咧，就話國藥集團裏面其中一隻滅活疫苗，佢仲爱可为，佢话咧最大件事系咩咧？呢只疫苗咧系暂时内地咧唯一获准上市嘅新冠疫苗啊嘛。喂， 俾佢累死， 咁啊大件事啦！以后你喺里边咧，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喂，你要唔要打我哋嘅疫苗咁样，你信唔信佢好咧？你唔信嘅，可能你就错过咗一次嘅机会。 会问多两句咯，又会。 但我哋点知真定假咧？咁样， 买一送一有冇啊？咁样，所以疫苗嗰啲嘢，大家要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规定今个月四号至二十五号期间，在机场受雇于政府法定组织、机场业务伙伴、承办商同分判商等公司，或在外聘服务合约提供服务，并打算下月继续在机场区通常工作或提供服务的人士，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政府预计近七万人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及机管局完成单次强制检测之后，会在下个月安排指定前线员工自愿定期检测计划。计划涵盖部分机场员工，例如负责执行机场检疫程序、处理冷链物流以及清洁飞机机舱人士，预计大约有2000人参与。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地盘等工地是酝酿传播病毒的地点，有机会透过工人带到社区，但政府现时围封大厦的策略只是针对传播链下游，做法会滞后，认为当局应该考虑为全港的工地做强检，否则无法阻截传播链。对于在受限区域内理发的市民滞留在围封范围，曾其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社区有不同的传播链，难以评估在受限区域内短时间逗留的人是否没有风险，如果大厦的环境被病毒污染，曾经逗留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有机会接触病毒，成为传播源头。他认为政府突击封区前可以向公众解释背后理据，有助释除市民的怨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早前述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担心本港疫情，完全合理，相信是出于关心和支持，希望本港加倍努力应对疫情。对于述职事件事前未有公布，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述职安排属中央事权，特首会全面配合中央安排，相信今次述职安排与京港两地疫情有关。他说，除了本港出现疫情，北京早前亦有零散式感染，所以中央决定以视像方式述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与现任或前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会面是合法、适当和正常，不应被解读为干预司法独立，这种讲法不能接受，强调双方会面没有讨论任何案件。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她上星期曾经与首席法官张举能单独会面，而终审法院就将处理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涉案的保释聆讯。她说，有需要与首席法官会面，讨论有关司法独立、司法机构的效率和运作等事宜，反问若果双方不会面，怎样讨论有关议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9点，升539点，成交金额1,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6点，升2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4元，升32元；美团407元，升16元；阿里巴巴260.8元，升9.6元；小米集团30.45元，升6.5元；比亚迪股份263.4元，升18.4元；保利协鑫能源2.7元，升4.9元；港交所523元，升19元。中海油8.18元，升3.1元；中移动48.75元，升3毫；吉利汽车30.2元，升1.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93，瑞士法郎0.896，加元1.28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8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6美元，卖出1,8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方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亦都有坏车，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排到去瑞丰花园，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瑞丰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长江集团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粉岭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系全球华南地区嘅听众，又系听住我哋二台直播，再加埋 Facebook 面书专页嘅时间啊吓。 系啊，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会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面书专页嗰度咧，同大家咧做啊现场直播嘅。 冇错，而家已经开咗个 live 噶啦吓，我哋亦都咧用咗呢个咧低科技嘅方法咧，破天荒啊，令到我哋三个同框啊，用翻呢个术语啊。见唔到自己啊？ 见唔到自己啊？ 我未见到我自己嘅点解？ 你快啲上 live 度睇下啦！ 咩啊？梗系见到， 我而家睇紧噶啦，不过有 delay 咯。 系啊，有少少啫，你见到噶啦。而家咧，我哋自己直播， 我都见到自己。 系啦，直播室就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喺度啦。咁而家咧，你都见到咧，我哋另一部电话里边嘅画面咧。 系啦，我哋画中画，有 画中画啦，程振鹏喺度啦。 我哋快啲近啲同大家听众打个招呼。 哇！真系赚到啦！佢仲未睇到啊佢。 Hello，Hello，Hello， 见到啦。Say hi 啦。Everybody say hello。好啦。 你的手在哪里？ 手在哪里 ？Ben， 系啦。嗱，我哋今日咧预告咗咧，我哋咧会有呢一个嘅小确幸咧。我哋会玩咩咧？我哋会玩呢一个咧拍手操啊。 系啊，左拍右拍前拍后拍，由头拍到落尾噶。 系喎， 真系啪噶。 实不相瞒，啪啪声，系啦，身体特别好听。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咧唔系净系话俾公公婆婆做噶，因为咧我隔篱呢一个桂花田咧睇完之后，佢都话咧啱使啊。 啱使，因为咧我啱 近排咧，即系嗰个叫做呢个背脊位咧，有啲、有啲筋咧黐黐地，好似你咁，好似你咁，我讲咗 黐埋一齐啊，真系。 系啊， 所以咧，你如果喺屋企嘅朋友咧，你绝对可以一齐跟住我哋做嘅。 系啊，真系好简单，好简单。记住几个步骤咧，就可以由头趴到落尾噶啦。 系啦，咁如果你 office 嗰度嘅话咧，都唔紧要啦。我相信咧，而家你老细都唔会介意噶啦，你个人都翻到嚟咯，精神上啊，我哋一齐咧就可以活动下啦。 同埋我哋邀请阿程振鹏咧，帮我哋啊系讲解咧，究竟我哋拍嘅时候咧，那个动作咧系 唔系？佢其实都做得噶啦，而家 系喎，你 可以一齐，佢都可以一齐做噶啦。 系 啊，你都唔 两只手噶嘛， 得噶啦， 听唔到啊，你讲咩咯？ 你可以做到噶啦，应该我哋试下 啦， 尽量啦。咁我哋而家准备开始啦， 嚟啦、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诶、用梳打粉啦，你嘅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读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我哋啊，多燕姐成日陪住我哋每个礼拜二啊吓， 金燕姐啊，谢金燕啊，哎呀，播成年啊，你仲认得佢真系， 系啊 系啊系。OK OK， 喂，咁而家咧嗱，你可以喺二台面书专页啦，或者我哋风骚快运嘅 Facebook 嗰度咧，都望到我哋而家呢个 live 噶啦，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 鹏，系啊，呢 个 你拉噶啦， 系啦， 我哋 就系拉噶啦，桂花田啦，咁啊，Home Office 嘅程振鹏咧，准备同我哋一齐表演拍手操嗱，首先示范嘅就系桂花田， 系啦，咁我哋咧先先咧 嗱，我帮你拎住个麦啦。嚟嚟嚟， 我哋咧要 做 噶，系啦，将只 诶，我呢度老人中心都有 有啲姑娘一齐想做啊，系咪啊？好，嚟嚟嚟嚟， 两百 搓乱只手先，你听住，喂，搓乱只手， 两只手喺度互相搓， 只手咧开始乱嘅时候， 埋啊，两百一齐做啊， 你做啦，我哋唔理你，我哋自己嚟啦吓。 只手开始乱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嚟啦，哇！咁我哋先先咧就将我哋可以诶想抓住啲嘢咁嘅手咧，就哼下你个头。 咁、 啊、 样， 即系洗头洗头师傅啊，成日都话呢个头痕痕啊咁样咧，咁啊两只手咧十指屈曲咧，然后就打自己个头。 系， 记住、哦、你如果手指打头，你唔好变咗手掌啊，如果咪打到你爆头 啊， 真 系。 系啦，第二招啦，第二招啦。 喂，咁快呢个要做三秒噶？ 系啊，第一过咗啦，第二招啦，而家系左手右手拍后颈椎， 拍后颈椎， 即系传说中嘅鬼拍后尾枕咧。而家你就自己拍自己后尾枕啦。 系啦，咁拍完左就拍右啦。 喂，呢个做法。话对咧，你瞓喺颈啊、扭伤啊、颈椎病咧，有好大嘅帮助。哇，桂花田啲厚肉咧， 点解啊？点解会有帮助啊？ 佢啪啪声嘅，即系拍自己个背脊咧，好厚肉。喂，但系遮住咗个镜头，啱啱好， 系咪？ 系啊，真系发达啊，真系 你 啊！ 佢个作用咧就系帮助你血液循环。原来血液循环得咧。即系唔会话通唔通咧，咁你就咩都好嘅。 哦，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即系拍完左手就拍右手啊。 系啦系啦，即系拍颈椎嘅，而家咧就系双手拍颈侧啦。 拍颈侧。 系啦，即系如果你有啲大颈泡啊，或者。系啦，或者你 拍淋巴， 拍淋巴嗰个位咧，左右啊， 淋巴 系啦，经常用双手去拍咧，会令到你个大脑咧，你个气血充足畅通嘅，有助你个血液循环。 其实咧，拍拍下咧，自己个人咧都开始兴嘅个身。 系啊，喂，而家跟住劲啦，呢个咧就叫做咧拍你嘅膊头嗰个位，就好似咧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拍呢个云门穴啦。佢话咧，如果你过敏啦，条气唔顺啦，譬如俾老细窒啦，例如而家啦，你就可以咧攞嚟咧左右手咧就系咁拍自己嘅膊头啦。阿梁主任，你应该成日做喎，梁主任。 你经常都会有呢一个过敏啦，调气唔顺啦， 未定生头发噶，唔 系啊，调气唔顺啊，调气唔顺，塌膊头啊， 跟住拍完左拍右，拍完左拍右咧，系啦，连 系啦，我觉得你一路做开嘅话咧，又叫我做啊，又叫我做啊，老细又叫我做啊。 揼你咧左邊膊頭， 係啦， 行腳揼你右邊膊頭， 係啦，仲有蔡經文揼你前面個額頭。 每次都係拍30次啊，佢話。 係啦，咁你就可以咧，我哋講多次啦，調氣唔順咧，你拍完之後咧，就應該會好啲噶啦。 係啦，係啦，呼吸會暢順啲，係啦。 係啦，係啦，你而家覺得自己個身體有啲咩變化？好啦， 好啦， 氣速改善咗。 氣速喎，而家咧就係如果你心煩計悶，即係你除咗食嗰只咩心之外咧，你就可以咧用而家呢一個做法咧，就係拍下你嗰個咧。由你个膊头开始，一路咧好似火车捐山窿咧，拍到落你嘅手掌嗰个位度，一拍一拍，好似一站一站咁，左右手都得嘅，系啦，咁 左手拍， 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 左手， 系啦，咁你当你嘅。你的第一个站就是你的膊头啦，跟住火车开出咯，站暂停，膊头一路就拍到落去你的手腕嗰度。 系啦，由膊头拍去手臂，跟住拍去。 每一组咧，为之一组咧系要拍八下。 系啦，冇错。 系你个，譬如右手揼你个左手嗰度咧，拍下咁样 啊。系 啦， 咁就做十组啊，要。 系啦，点解要做呢个呢？譬如好似梁主任咁样，又俾我哋洗住佢做嘢咧，调气仲系唔顺，你就继续可以做呢一个咧，拍拍太阴。肺经啦， 真又可以跟到你做， 系啊，心烦不落。喂，唔系、啊，你咁样先至热辣辣，而家啱晒噶啦，真系。 攰啊，已经 好攰啦， 系啊， 好啦，好啦，到我拍啦，咁样。 好啦，跟住到咩啊？ 系啦，到啲咩？系啊， 喂，家底好嘢喎，等我 show 少少先 ，come on。 系啦， 哎呀，好似个女神咁样举高你嘅左边，是但左定右都得啦。 检查你个乳房。 系啦，佢话咧拍打系啦，有咩好处啊？ 拍打咧，即系拍打呢个家底咧，可以加强你嘅你嗰个心脏啦，同埋咧腋下有丰富啊，好丰富嘅淋巴系统啊嘛。 系啊， 咁样拍打之后咧，佢话咧可以排毒啊，同埋增强呢个免疫力。不如我帮你拍啦。 唔系，我觉得 你啊。 喂，千祈唔好人哋帮你拍，因为咧嗱，呢系认真嘅，腋下咧好敏感啊。如果人哋帮你拍太大力咧，其实嗰度系死穴嚟噶，自己拍自己咧， 学 真噶。 真系，我帮你试下。 所以千祈唔好啊，死得啊，走啊，走啊，老细 出嚟啊， 冇啊，我特登着咗件咁厚嘅衫啊，真系。 好，跟住 我觉得配合郑多燕啦，啱啱好啊。 喂，第一个 先， 第七个啦，嚟到 撞手指头， 十 指喺度系咁撞。 撞手指头， 系啦，左边手就撞右边手，十指十头十系咁撞。 就话咧呢个咁嘅状况咧，就可以预防呢个叫做 肠胃啦，唔舒服啦。好啦，跟住就交叉啦，唔系净系手指头对手指头啦， 交落手指窝。 系啦，手指窝嗰度啦，咁啊刺激你个穴道咧，能够改善啦，同埋肾虚啊，啱你啊，糖尿病啊，眼疾啦。 头先我呢个动作好似嗰啲赌神玩骰盅，你睇下。 系啊系啊。 第二招啦，虎口位啊，虎口位啊， 虎口位。咁虎口位又系咧互拍啦，左手拍右手啦，跟住咧佢就话咧刺激你嘅合谷穴啊，系舒缓你嘅牙痛啊，同埋晕车浪啊，喂，好 OK 喎，成日晕车浪喎， 系啊系啊系啊，好 牙痛啊， 系啊，拍打小腹整肠胃， 小腹 系小腹系啦，高啲高啲，我帮你整矮啲啊， 拍打。 拍打你的小腹是啦，咁咧跟住咧就话有节奏咁拍咧，咁就能够改善个肠胃啊！ 哇，呢个真系肚咧未食晏都系肚好， 砰砰声啊， 有声啊， 系啊，佢话呢个系有助整肠啊， 系啊， 仲要有节奏噶，真系，哇！ 佢话拍打呢个小腹咧，跟住咧就可以消化吸收啦，啊，调 理 个糖 尿病 啊， 哦，调理糖尿病。 喂，但系你唔好睇得太低，陈振鹏，我惊你身体部位唔系太多咧。 我好啊，拍肾啦，拍肾啦， 拍肾啦。 喂，女士们都小心啲，打我呢个位啊。 拍肾啦，嗱，趁嗰啲，就系啦，系啦。咁啊，嗱，拍呢个咧肾咧嘅位置咧，佢话咧即系咧希望可以咧改善你嘅泌尿系统疾病啦，同埋咧。强腰固肾啊！你 帮 我扭，你帮我扭边个只系啊？ 后边条腰啊，后腰啊， 系啊，有冇 腰啊？ 系啦， 好腰好肾好男人啊！ 好啦，跟住到 拍打前腿，你要成个人咧向前慢慢屈膝嘅，就由你嗰个腰下边开始咧，大髀嗱一路咁样拍落去。 我影你啊，我影你啊。OK， 好啦，即系由大髀咧拍落去小腿嗰度，佢话咧就促进呢个血液循环啦，以防脚嘅麻痹。吓，得唔得？影下曾志豪先，影下佢由头拍到落尾，系啦，一拍拍落尾，二拍 一拍拍到尾，二拍就举安全嘅， 拍30秒， 系啊系啦 ，OK， 咁咩咧？ 跟住就拍大髀外侧同埋内侧啦，哇，好敏感啊呢个部位， 系啦系啦，外侧系啦 ，OK， 外侧 呢个我教你，我教你点样理解。阿 Sir 手伸，双手抛埋墙，跟住佢就会开始由呢度开始啦。 系咁样， 系啦，佢内内外外都会手噶嘛。 不如我拍你，不如 唔使客气啦。系啊，真系。 咁样可以咧消除疲劳啦、肿胀啦，同埋咧肠胃不适啦、肚泻啦。 咁咪消除疲劳？我觉得疲劳咗。 唔系， 因为我哋九梭战阵啊嘛，你拍多两下就冇事噶啦，真系。 咦，拍完外又拍内咯，又拍喺侧边 咯，都系手伸咯， 咗啦， 拍下拍下。里面外外都要。 女士们如果月经不顺呢都可以拍下喎，佢话。 咁我拍咗会点㗎、 你咪有月经啦。係喎。就係咁简单。 好，跟住拍膝头。 拍膝头。喂呢个好阿婆 feel 啊，呢个真係。呢个动作真係好阿婆 feel 啊。 咁呢。拍打膝头呢可以令到体温提高个位。咁如果你 膝头高唔 知。尖寒尖痛嗰啲朋友呢你就可以拍膝头啦。咁加速呢个血液循环啦。佢驱散呢个膝头嘅淤血啦，有冇淤血啦。 但呢个动作似系啲阿婆呢坐喺度倾偈嘅时候呢冇阴功喎。俾人呃晒啲钱喎。嗰个死佬一拍就拍落自己个大髀度。 拍完膝头就拍膝头旁边啦。 膝头旁边。 拍膝头旁边即系旁边。 旁边。 旁 边。 旁边。 系啦， 里边一间先啦。 里边唔系头先搜咗身系咩？ 佢话呢度咧已经咧有好多个淋巴，佢话咧可以自我修复。 哦，佢话你关节里边啲毒素咧， 系啊， 咁样已经可以消除咗噶咯。 咁跟住做咩啊？ 跟住就等下一个， 就拍内侧 啦， 系啦，系真系拍内侧啦。 哇， 膝头内侧系啦。 喂，拍到瘀喎，通常啲虐待儿童嗰啲都系搣嗰个位。 佢话梳干我可以， 好梳干。 系啊系啊系啊， 梳干啊， 系。 啱你啊，程则鹏，真系。 喂，呢个位咪就系成日俾人哋搣内侧咧，跟住搣到瘀晒嗰啲位嚟。 咁变态， 系啊，睇嗰啲片都系咁嘅，真系。 系 啦，呢个促进血液循环啦，舒缓啦。哇，我而家觉得。身輕如燕啊！ 我真係咁話， 可以入樽啊！唉，晏啲可以入樽添啊！ 套秘笈已經學曬咯， 係咪完曬啦？ 係咩？ 十六招啫咩？ 十六招啊！ 阿兩百話熱啊！ 真係要唔要長衫啊？ 喂，真係咧，拍膝頭個歌咧係熱熱熱地嘅喎。 係啊，哇！ 歡迎大家，係 啦，哇！犀利犀利，好啦，嗱，打鐵趁熱啦。 好啊！ 我呢度仲有第二條片，我呢度第二條片， 第二條片， 佢咧其實都係拍手嘅，不過咧係啦，呢條，佢咧就動作大啲嘅。佢咧就可以咧全身都喐嘅，嗱咁首先咧，其中一个起手式咧就系两只手咧向前变成九十度咁样，咁然后咧就不停喺度拍手，两只手喺度拍，呢个系热身嚟嘅，九十度啊，九十度系咁拍系咁拍， 九十度啊你冇啊， 系啊大概啦， 要系啊要高喺块面啊， 系啦，咁好似拜神嗰个动作咁样， 咁样 系啦，咁咪系咁拍， 睇下啲网友喺度讲， 你睇啊你睇啊，我哋自己拍住先啦吓， 系啊系啦。 差咗喺死啊！ 嗱，跟住咧，佢呢个我要快镜啦，因为咧佢有个动作咧系会向前有啲动作喐嘅。 系 哦，好啊，因为我睇紧条片咧，跟住嚟打嘅。 系啦，其实咧 好 嗱，而家就系拜住神啦，但系咧你就要跳住舞喎，或者咁样喎。 左脚系啊， 跳住。 第二条片嚟噶，第二条片嚟噶。 我知啊，但系我已经跟唔到咯。 嗱，佢就拍住，跟住喺度跳啦。系啦， 我哋两个跳咧个效果唔及咧，你见到嗰个阿叔咧同埋一个阿伯喺度跳嘅， 哦， 佢就要咁样啦， 双人噶， 双人 可以一齐做嘅， 双人一齐做噶， 有个师傅喺度教佢， 系啦，哇，呢个好鬼攰啊，真系， 佢拍完未啊？喂，等我哋再褪嗰啲啊。 有啊，有一个系踎低噶， 哦好啦， 有一个好似踎低起身噶， 系啊， 好得意噶， 好攰啊已经， 有冇见头晕啊？ 啊有啊， 冇啊， 嗱好啦，而家咧就将佢伸开咧嗰只手， 而家伸开只手啊。 啊嗱，等等啊， 唔系啊，有一个系踎低咧，做埋嗰个就算啦。 哦嗱， 左右脚揈脚，佢咧就左右揈脚。 多啲啊 ，Shelly 话。嗱，你睇住啦，嗱咁样喎。 冇。 咧咁样啊，系啦，啊即系一路拍咧，一路左揈右脚，右揈左脚咁样，系啦，一路拍住手啊，嗱，记住咧拍住手噶吓。 呢个真系似咧踢波大脚解围。然后咧大脚解围成功就拍手耶赢咗啦咁样不停拍不停拍佢话呢几个动作咧其实就全身嘅移动配合咁样咯 系、哎、 哇好攰啊 真系攰啊攰啊佢一个咧就要由头拍到一路拍咧一路踎低噶 有一个系咁样噶， 咩先 吓？嗱，你继续讲下，我哋继续做下。有一个咧就踎低嘅。 Jackie Chan 话好 high 啊，求雨帽咁啊。 系啦， 阿中村未斗咧，佢就话似公园神韵神韵操啊， 绝对似。 喂，佢一个咧系坐低噶，坐低，哎呀遮晒我添，坐低拍，喂，跟住踎低拍， 我都话咯，有一个有一个，你伸个伸个镜头俾我。 好好好。 嗱，有一个系咁样嘅，只脚咧睇住个只脚， 睇 只脚， 系啦， 咁样， 系啦，踎低。系啦， 然后再上翻嚟，两只脚咧曲嘅，然后咧净系用脚尖好似跳芭蕾舞咁咧，夹翻个人起身。 哦，犀利啊，系 深嘅咩？ 系啦， 好难做喎、 啊。哇，好在今日条裤冇爆胎啫。哇，然后咧就再咁样跳翻 啦，系啦， 哇，又再松翻啦， 跟住又左脚跳，又左脚并右脚并啊。 阿台长，依家可唔可以送支嗰啲咩油俾我哋搽翻个身啊？ 活络油， 系啊，丝巾活络。 小华峰啊，佢话咧要叫定午餐啊，做完咧好肚饿啊。 系啊，真系得几饿嘅，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个身暖啊，嗰啲血咧你真系觉得由头咧去到落脚趾尾 嘅， 一路拍啫嘛，系啦。 是的是的，几好啊，几好，呢啲又简单，唔系剧。 最尾收息是点样咧？ 系点啊？ 咁样嘅，两只手向前， 唔系 两只手举高，托肩，系啦，收息啊！因为咧，即系我哋成个运动做完之后咧， 举高， 系啊， 跟住就收翻去。 哦， 点啊？喂，俾啲动作嚟。 两只手向下摆翻落去你嘅小腹个位度， 一个大西瓜，系一个大西瓜，跟住揈手， 系啦，垂 到落，垂到落去个手，垂低咗之后揈啦， 系啦， 系啦，跟住就完， 跟住就话啦，各位公公婆婆，今日嘅神运班就完啦， 多谢支持， 我哋听日再见啦，好啦，多谢晒，拜拜。Mr. Worldwide, Red One, and the beautiful Jennifer Lopez. Dale. We don't believe in defeat. That's why we're back for a three-peat. Hi, Jenny. Mira que tan loco. Yo me lo como como pastelito coco. I get stupid on a beach. See, whoa, whoa. I got mames, mames by the boatload. Yo tengo la canilla y el mojo. I'm saying dale. She's screaming YOLO. She's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d guess who's el lobo? Me la como. Whose name is global and known? Whose name's on the check and the ad and the O? Whose name's on the blimp with the world is yours? Whose name's on schools? Slam for show. I know it's hard to understand how a boy grew to a man, man turned to a brand. But guess what? Here I am. Jenny from the block. Let's rock. What's the play? You push me harder, I'll do the same. 展互利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喺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嘅网站发表视像讲话，系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中国最高层官员谈论中美关系。杨洁篪话：过去几年嚟，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嘅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嚟前所未有嘅严重困难，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同埋严重损害美国，系严重损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随住拜登政府正式就职，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沿住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向前发展。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黄昏前后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云量较多，展望明日稍凉，随后几日天气回暖。周末和下星期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8点，升505点，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6点，升2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4.5，升32.5；美团408.4，升17.4；阿里巴巴260.6，升9.6；小米集团30.35，升5.5；保利协鑫能源2.8，升5.9；比亚迪股份262.2，升17.2；港交所522.5，升18.5；中海油8.14，升2.7；中移动48.55，升1毫；吉利汽车30.1，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9，瑞士法郎8.653，澳元系5.919。加元6.046，新西蘭元5.563，歐元係9.3695，每百日元對港元7.3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35。日經平均指數報28,322点，升231点。港金現價報17,160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6.76美元，卖出185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喺九龙啦，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显庆街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华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粉岭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不法分子的手法层出不穷。而家一啲新型嘅诈骗电邮会提及一个你曾经使用过嘅密码咧，声称你嘅电脑已经被黑客入侵，又或者要挟发放你嘅资料，并且向你勒索。所以使用电邮服务嘅时候，对可疑电邮要时刻保持警惕，千祈唔好付款俾对方，亦都唔好开启任何当中嘅附件同埋超连结，仲要经常检查电邮附件嘅副档名。见到一啲少见奇怪嘅副档名，更加唔应该开启。对一啲要求你提供个人或者账户资料嘅电邮，要保持警惕。其实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好少会以电邮方式去索取你嘅个人或者账户资料。如果有怀疑，应该先打电话向相关机构查询，核实清楚对方嘅身份，咁先唔会误堕不法分子嘅陷阱。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家力保、 丰收快活人之 丰收 baby 要升级。 好啦，翻嚟咧，我哋星期二啊12点钟之后咧，我哋就有丰收 baby 要 safety 啊。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揾下啲专家啦、医生咧嚟同我哋讲解下啊婴幼儿咧，我哋嘅照顾究竟系点嘅。今日咧嘉宾咧就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紧家居安全措施嘅浴室啦。咁啊，嘉宾咧就有儿科专科医生啊赵长成医生啊。我相信咧有好多大部分嘅家长咧都应该睇过赵医生噶啦，包括我两个细路都有睇过。 系咪啊？真系啊，赵医生。 赵医生你好 ，Hello 你好，赵 系两位主持人好，两位观众好， 系啊系啊，好多观众啦，我都关心啦，听众都好关心啊。喂，咁屋企嘅安全咧，浴室究竟有啲咩危险咧？嗱，个个都系会浸亲，好好地，点解佢会浸亲呢个浴缸里面咧？ 系咯，无端端其实佢入去厕所里面咧，你除非开水喉啊啫，如果唔系咧，基本上都系干爽啊，同埋唔会有水喺度噶嘛。 系啦，咁浸亲嘅时间梗系一定有水嘅，咁就系细路仔浸亲咧，就即系有几个原因嘅。咁第一咧，佢哋嘅危机意识梗系唔系好够啦。第二就活泼。第三咧，如果有事嗰时唔系好识处理，咁因为细路仔，我相信大家都知噶啦，喺冲凉嗰时可能有唱歌有跳舞嗰阵时咧，咁尤其个地下系或者个浴缸系湿滑咧，咁就容易跣亲嘅。 嗯， 咁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一有事嗰时咧，冚亲个头，如果你昏迷嗰阵更加难搞啦，容易浸亲啦。就算唔系咧，佢哋痛啊，或者啲水熱啊，咁咧佢哋都係會容易唔識處理，咁就更加容易浸親。加上佢哋咁細個，佢哋自己嘅肌肉啊反應都係弱啲，所以一有嘢咧唔係好識爬出嚟，就容易撞傷或者去浸親咯。 但係講緊咧，如果即係某程度上面，佢如果係細個嘅話咧，都由家長啊，即係爸爸媽媽啊，幫佢沖涼噶嘛。咁呢啲意外其實都可能應該冇咁多嘅喎，但係咪其實都會喺家長睇住之下都會有呢咁嘅意外啊？ 啊，實際上嚟講一樣嘅，不過咧就喺細嗰陣時咧就個意外可能會少啲，去到三兩歲嗰陣時咧，家長就可能以為佢自己得，或者咧有時攞漏嘢走出去出面攞張毛巾啊或者乜嘢咧，咁佢喺入邊咧玩啊跳咧就 啊係啊，即係通常都係咧即係走漏眼嘅時候嚇，睇住佢可能佢又梗係話哎呀遞手啊遞腳咁樣，但係真係攞漏嘢啊攞漏毛巾，好似有醫生話齋咧。 系 嗰下嗰个电光火石之间就 出事啦。有冇话几多岁咧先至可以咧俾个细路自己冲凉咧？ 就系呢个就好因人而异嘅。咁因为咧就睇翻嗰个小朋友佢自己个成长个能力啦，理解嘅能力咧，危机意识啦，同埋佢近时有冇试过试一试过曾经。幾乎浸一浸啦，咁佢又會有能力啊高咗啲嘅，咁但係最緊要冇危險咯。 咁就亦都睇翻咧，就即係換一句話咧，就佢即係話個環境適唔適合咯。咁一般嚟講咧，六歲之前咧，我哋都好小心嘅。 係。 咁就六歲之後都唔係話唔小心，不過咧喺六歲之前咧，特別最容易有意外喺嗰個時間發生嘅。 醫生啊，我想問咧，即係頭先話浸親，即係話有即係沖涼乾啦。咁其實係咪即係 花灑就冇事啦？ 淋浴係咪好啲咧？叫做？ 實際上咧，嗱，沖涼乾啊容易浸親啦。咁但係如果淋浴嚟講咧，就會有另外一啲嘅危機嘅，譬如跌親啊、跣親啊都會有嘅。 哦。 但如果細 B B 嚟講咧，就唔係淨係沖涼乾嘅。如果個浴盤咧嗰啲地方咧，就嗰個即係設計得唔好，都會容易嘅。 浴盤係啊，嗰陣時我細個幫啲小朋友沖涼咧，好鬼驚咧，佢個頭浸咗落去咧，我唔係驚我浸親，我驚我入水啊，或者啲污糟水即係濁到個鼻咧，即 係 嗰啲位都驚辛苦噶嘛。 係。 同埋係咪嗰個冷熱水嘅問題咧？因為我諗起淋浴咧，反而另一種危險咧，就係你開頭可能幫佢教咗冷熱水啦，但係佢如果自己沖咧手多咧，亂咁擰咧，就啲熱水砰一聲飆出嚟咧，可能就會令到佢即係受傷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常見現象啊？ 這個亦都是一個近時特別常見的， 現 在理論上呢就應該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減少了的。那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呢水喉呢他們有一個掣呢就會卡住在 譬如、哦、是 即是個度數呢就會不過42的， 是 那就變了來說呢六極呢都不會傷的，不過就會真的 會痛、啊、 會不舒服啦，是那但是即是個 BB 領呢就個小朋友領極呢應該不懂嗰、那個褪個安全格未必容易， 嗯 當然咧呢啲係比較上係一啲設施，唔係一定間間有嘅。 係啊，我屋企嗰個花灑頭都冇呢個掣嘅，不過好在就嗰啲熱水又唔係真係話太誇張啦。 因為你咪而家即係譬如如果有用煤氣嘅話咧，咁佢有度數教嘅，咁就最高都係55嘅。我屋企嗰個啦嚇，咁應該就好少少啊，相對地係咪？ 浴室如果再有啲危險咧，會唔會就係佢嗰啲譬如話嗰個水龍頭啊嗰、那個高度位置咧， 冚埋佢 啱啱好，可能佢又唔為意啊，撞到佢額頭啊，係咪呢啲反而仲危險啲啊？ 即係有好多種浴室入面好多種曬係唔同嘅危險嘅， 係啊，真係啊！ 你話跣親浸親係其中一種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換咗句話咧，係燙傷。燙傷就係你好似你正話講熱個頭會啦。咁有陣時如果有啲阿媽唔係好識咧，就會用一個浴盤嘅就擠曬熱水先擠凍水咧。 係。 咁呢個亦都容易 B B 會燙傷嘅。 係。 咁另外咧就係化學藥品亦都令到佢哋有危機，譬如浴室入面嚟講，有啲父母擠啲通渠佬啊嗰啲嘢，就咁喺個浴室嗰啲地板咧，咁佢哋可以攞去食啊乜嘢，咁就如果佢擒喺台面啊，父母慢慢嗰啲化妝品都影響到佢嘅。 都會。 另外咧就個危險，第三種危險就係個衛生、 哦、 因為如果你冇改裝過呢啲水渠又好啲啦。而家我想特別大家都知道啲水渠改裝有危險噶啦，同埋沖水冚蓋有啲亦都係。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危險咧就係、是意外。咁、 嗯、 意外就沖水燙傷啦。啱啱最近我先見過一個咧。因為佢都幾大個㗎啦，已經七八歲㗎啦。咁咧，佢就沖水咧，就教佢冚咗蓋先沖水啦。 嗯嗯。 佢冚蓋，但係個蓋又未冚曬，佢又去撳水。咁佢自己一趴埋去嗰陣時咧，嗰、那個蓋就冚一夾落嚟咧，嗰、那個男性嘅器官又夾傷。 咁渣。 咁所以 做戲喎、 啊，係啊，零七八歲嘅，咁所以嚟講咧都要小心。咁當然啦， 咁、 另外嘅意外跌傷就係、是如果嗰啲地板係線啦，咁有啲人咧就話訓練佢去大小便咧，即係張凳仔俾佢嘅咩？ 係咯， 張凳仔咧如果擠得唔好咧，佢踩得唔好咧，亦都容易會跌傷嘅。 哦， 咁就亦都咧就係啲門啦，佢哋又中意玩門啦。嗰啲門啊，咁亦都係咧，最緊要咧就嗰啲門都要夾住，唔可以俾佢哋愛嚟玩，如果咪夾親嘅手，亦都係喺個浴室門，亦都係一種危機喺度。 我咧，我而家經驗係咩咧？因為我兩個都係仔咧，六歲三歲啦，佢哋有時我會加埋我就三個一齊沖涼啦。咁咧，佢兩個玩到癲嘅時候咧，嗰條花灑喉管咧，佢就會當武器咁樣咧撬。我有幾次見到咧，因為細佬咧仲細個啲啊嘛，嗰條喉管咧撬住佢個身兩圈啊！我啱啱出洗頭水啫嘛，一耷低頭，哇哇唔係話。你好似玩咗条蛇个身度咁样，你翘咗两圈， 其实都危险、啊， 好危险啊！我即刻帮佢除翻出嚟， 一跌落嚟就索勒住佢噶咯。 系啊，或者你话同阿哥玩嘅时候咧，大家唔为意咧，互相斗力咧，即系都好容易出事嘅。所以可能就算你话你用 淋浴啦，用花灑啦，唔係驚辣親，唔係驚凍親咧，可能驚勒親 啊！ 真係。 係喎，呢個都呢個意外都唔可以有啊！真係。 係喺一個身勒住咧，都已經算係個危機冇咁大，但如果勒喺條頸咧， 係啦， 嗰個危機係仲犀利嘅。 係啊，所以呢個都好危險啊！同埋我見到有啲都話廁所板咧，佢落入去玩水啊嘛，佢啲 即係玩個馬桶啊！ 係啊。即係好正路嘅，因為如果你有個廁所板咧，佢都唔知咩嚟嘅，佢太細個咧。 同埋佢高度啱啱好咧，揭開個蓋，咦有啲嘢喎，撩 下 撩 下。我個細仔而家會㗎，佢會自己突然間咧，你一個唔係要佢打開個馬桶嗰個廁所板咧，佢就伸隻手好似撈金魚咁樣㗎。 唔係嘛？ 係啊。 我曾經試過一個經驗咧，我去一個朋友屋企喺度探佢，咁我飲杯水飲完咧，嗰個小朋友就好好嘅，就同我再斟水。 係。 咁佢五歲斟完出嚟咧，佢嘅爸爸就喝住佢。你喺边度针嘅？原来就喺厕所针俾我。 唔系嘛？不俾你啊，就咁样。 咁嗰啲危机系咪咁出嚟？ 呢个就大人大人嘅危机喎。系啊， 但系即系原来即系好多小朋友都中意玩马桶嗰啲水，因为个高度差唔多啊， 系咪啊？所以 有一揭盖咁。 冇错，所以医生啊，如果最尾咧，你话一个整体上咧，浴室我哋有啲咩特别嘅安全措施可以防范到呢啲意外咧，最好就。 實際上咧，就如果你防範嚟講，我哋可以分幾個層面啦。第一嚟講咧，你嗰個浴室嘅設計咧，咁即係話咧，就如果有個門嘅嗰啲叫格咧，就截住呢啲小朋友，尤其三四歲嗰啲咧，唔好自己自出自入個浴室。 Okay. 哦，嗰啲即係門欄啊，即係係啊，係啦、啊。 第二咧，個浴室嘅地板嘅設計咧，就唔好滲水。第三咧，如果你用嗰啲凳仔俾佢哋訓練大小便咧，一定要係另外佢哋攞唔到，唔好隨時都可以踩到上去嘅。咁第四咧，就嗰個熱水嗰個掣，好似正話話，你整嗰個熱水咧 ，limit 咗嗰個，譬如煤氣爐又好咧，又 limit 咗個度數咧，譬如攝氏42以下咁，咁佢就個危險性咧就會少啲， 減低咗即刻嚇。 咁呢個第一，第二嘅問題咧就係喺個家長嘅活動嚟講，個習慣性要改變，不如咧就攞齊曬你應該嘅衣服啊，所有嘅嘢，然後先沖涼，即係唔好話第日得閒行出去攞啲嘢嘅。 嗯。 第二咧，嗰啲嘅譬如嗰啲嘅化學藥品啊，嗰啲清潔嗰啲嘢咧，一定咧就佢哋 lock 住啲細路仔，唔可以喺浴室攞到嘅。第三咧，佢哋個習慣咧，佢哋玩咧遊戲啊嗰啲咧，喺個浴室嗰個浴缸嗰時咧，唔好甩咗啲嘢，佢可能啃親啊或者整傷嘅，太尖嘅嘢。咁就咧，咁當然咧，如果細 B B 咧，阿媽習慣用熱水用 test 咗佢哋嗰啲，用個手爪啊 test 咗熱水，咁就係安全。咁嗰、那個習慣一定要整個嗰啲 B B 洗沖涼嗰啲網喺嗰啲個嗰個盆仔度咁好啲。 OK。 咁最後咧。就是教育，咁就教育 B B， 如果尤其三岁之后咧，两三岁一定教育佢哋个安全意识。 总之厕所就唔系我嚟玩嘅地方啦，系啦，冇大人陪住就唔好行入去啦，呢个好紧要。 系啊，如果唔系乐极生悲吓。今日多谢晒咧儿科专科医生咧赵长成医生噶， 唔 该晒， 唔该晒医生， 好，拜拜， 拜拜。 就变化，就会对话。 哋系 All Star 集合吧，地球保卫队，我哋都集合啦。程浩鹏啊，我哋而家呢个 系。系，翻嚟翻嚟，喂，时间都唔系剩翻好多啊。有啲筍嘢咧，益下大家。 點講？ 不過即係係咪真係筍咧？其實都見仁見智啦。 好啦。 不過我見咧，啊，即係識做如果係做生意人就會話啊，你真係識做生意啦。不過佢唔係做生意啊，佢係英國政府啊。 OK， 點樣？ 咁啊，趁住咧。佢係開放我哋香港人可以用嗰個咩 BNO 去申請佢嘅簽證，咁啊， 冇錯， 好似居留嗰樣嘢啦嚇。咁咧，哇，佢真係識做生意啊！英國政府 點啊？ 咁咧就其實應該啊，正確啲嚟講係英國嘅傳媒就就住英國政府有個咁樣嘅咁嘅政策咧，佢整咗個十大英國筍工喎，而家 係咪啊？ 係啊，即係俾一啲外來新移民啊， 新移民啊， 市你 俾新移民， 俾新移民 係啦。即係包括新移民可以考慮啦。咁係邊十大筍工咧？ 即 係數下最勁嗰幾個位置啦， 後 面嗰啲唔計啦。 好 嗱，第一位咧。就是產品經理， 產品經理， 產品經理，佢嘅基本薪金中位數咧就係60,221英镑， 六萬幾磅，係 啦， 年薪，應該係啦，即係差唔多60,000一個一年啊咁樣， 即係50,000一個月， 係咯，多喎，呢個真係多啊，你香港都多啦，唔好講英國嗰邊。 同埋咧，最緊要佢嗰個職位空缺咧，而家有1,946个。 咁產品經理咪即係話，譬如 sell 嗰個貨品啊，即係 波特嘢啊， 係咯， 一定係啦，一定係啦。 好啦，第二位 係， 第二位係企業架構師。 企業架構師啊， 即係咩咧？ 企業架構， 即係可能係咪嗰啲咧重整你嗰個企業嘅結構，譬如話使唔使有三層嘅管理人員啊？ 係咪有啲似人事部咁樣啊？ 我覺得係啊。 不過佢係專，因為人事部可能係淨係管你請嗰啲人嘅啫。佢可能就係話啊，你使唔使要加多一層喺呢一個成個公司嗰個？ organization chart 嗰度啊， 定系佢呢个企业架构系嚟到大刀阔斧啊？ 冇话一定要裁噶，加都得嘅。好啦，仲有咧？ 咁我未讲个人工啊，中位数咧系71,390。 呢个系越嚟越多喎，系啊系啊， 但系空缺得1,500个啫。 OK， 第三位筍工系牙医。 哇！牙醫啊， 牙醫都有需要喎，系啊。 嗱，佢基本薪金中位数咧系55,000英镑。職位空缺而家有1,700几个。 O K， 牙醫咁少人工噶咋？又真係相對地少。 55,000英镑。 係啊，佢哋都話咗咧，你唔好用三 C 咧喺香港嘅價錢啊，即係咩醫師、律師啊、會計師嗰啲啦，去到嗰度冇咁高㗎。 但係講到明㗎啦。企業嗰個係佢最高啲喎。 嗱，第四位係咩咧？第四位咧就係叫做全端工程師啊，唔係高端喎，即 係 全端喎，即係高中低都要識係咪啊？ 全端邊個全啊？ 全部嘅全。 全部嘅全啊？哦 ，OK。 全端工程師喎。 哦。 咁啊，45,000英镑个中位数吓薪金，1,200几个就空缺啦，而家好啦，第五位销售经理，即系sales manager 呢啲比较容易做啲啊，50,000英镑，个中位数啊薪金，咁有2,200几个空缺而家， sales 经理仲高过同个牙医差唔多啊， 咪20,000几，嗰个争一倍噶都， 唔系啊，50,000同50,000 啊，系咩？我又20,000几添，真系 OK。 咁又真系奇怪啊吓！ 系啊，所以即系都牙医都辛苦啊。好啦，咁啊，剩翻落嚟嗰啲啊，斋读个名啫， 唔使啦，晏啲再讲啦，冇时间啦，好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规定今个月4日至25日期间，在机场受雇于政府法定组织、机场业务伙伴、承办商和分判商等公司，或在外聘服务合约提供服务，并打算下月继续在机场区通常工作或提供服务的人士，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政府预计近70,000人要接受强制检测。 政府同機管局完成單次強制檢測後，會在下個月安排指定前線員工自愿定期檢測，計劃涵蓋部分機場員工，例如負責執行機場檢疫程序、處理冷鏈物流和清潔飛機機艙人士，預計大約有2000人參與。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地盘等工地是酝酿传播病毒的地点，有机会透过工人带到社区，但是政府现时围封大厦的策略只是针对传播链下游，做法会滞后，认为当局应该考虑为全港的工地做检测，否则无法阻截传播链。對於在受限區域內理髮的市民滯留在圍封範圍，曾其恩接受電台訪問時說，社區有不同的傳播鏈，難以評估在受限區域內短時間逗留的人是否沒有風險，如果大廈的環境被病毒污染，曾經逗留的人不論時間長短都有機會接觸病毒成為傳播源頭。他認為政府突擊封區前可以向公眾解釋背後理據，有助釋除市民的怨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早前述職時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擔心本港疫情完全合理，相信是出於關心和支持，希望本港加倍努力應對疫情。對於述職事前未有公布，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述職安排屬中央事權，特首會全面配合中央安排，相信今次述職安排與京港兩地疫情有關。他說，除了本港出現疫情，北京早前亦有零散式感染，所以中央決定以視像方式述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敦促美国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停止试图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牵制阻挠中国发展。杨洁篪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网站透过视像发言时指出，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牽動14億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是碰不得，否則最終只會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美方自身利益，希望美方充分認識這些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慎重妥善處理，避免對中美互信合作造成干擾和破壞。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天晴干燥，下昼温暖，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云量较多，展望听日稍凉，随后几日天气回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19点，升526点，成交金额12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6点，升231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744元，升32元，美團410元，升19元，阿里巴巴260.8元，升9.6元，小米集團30.45元，升6.5元，保利協鑫能源2.8元，升5.9元，比亚迪股份262.4元，升17.4元，港交所522元，升18元，中海油8.16元，升2.9元，中移动48.5元，升5仙，吉利汽车30.2元，升1.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97，瑞士法郎0.896，加元1.283，人民币6.461， 英镑对美元 1.369， 欧元对美元 1.208， 澳元对美元 0.7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344 点，升253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46美元，卖出1,85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机会当然要表现下不同的自己啦。 我身边一点没缺少， 是 Hannah 专辑中唯一一首非剧集歌曲，而这首作品她自己有份创作的，她希望可以在曲风和唱腔上面都给到完全和其他作品不同的感觉。 这一天我未眠到天晓，眼圈中往事遥遥。 作曲 Hannah 周傲婷，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谷子桥没完没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点半之后，最尾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去到25度啦。 系啊，相对湿度57%。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系啦，答半之前翻嚟。 系啦，答半之前系讲紧啊，英国十大笋公之。 系啦。咁啊，数咗呢个头五位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啊英国方面嗰啲传媒啊，咁佢根据啲薪金啊，而家嗰个职位空缺啊，同埋啲员工嘅满意度咧，咁就定咗呢个英国嘅十大工种，咁啊人哋形容佢系笋工啦，去到第六位，第六位咧就系手机程式工程师 哦 ，IT 系咪？ 系啦，仲要系做手机嗰啲喎吓。咁佢嗰个人工嘅中位数系几多钱呢？就系50,602英镑。 哇！真系 5万都系松啲， 唔系啊，都系多啊。讲紧即系我讲紧琴诶，即系诶同呢个牙医嘅对比哦。 手机 programmer 又真系。值得是咁高人工喎、 哦，唔係啊，即係咪話叻咯？即係其實都唔係難。 啊，同埋個職位空缺咧，唔係好多啫喎，得900多个咋。 哦 ，OK， 我講全部英國喎， 手埋有，手快有，手慢冇啊。 好啦，第七位咧就係我哋都唔係好想同佢接觸嘅稅務經理。 哦 ，OK， 想㗎，我想同佢接觸啊。 唔係喎，呢個稅務經理可能係企業一啲私人企業裏面都需要有一個。 係啊係啊係啊，做數噶嘛，管數啊， 做好條數 啊。即係佢唔係稅局啊，佢係 唔係稅局係啊？ 系嗰啲帮你点样可以悭税啊？ 系啊， 系咯。 喂，佢呢个人工应该高啲喎。 呢个啊， 系、哦，真系高啲、哦，五万八千。 O K， 高过个 I V 啊佢。 系啊，五万八千，咁啊得九百零个职位空缺。 Okay. 好啦，第八位咧就系、是、嗰个云端运算工程师啊， 都系电脑嘢啊，系 同牙医一样嘅人工，五万五千 ， 得七百几个空缺啫。咁啊，另外第九系乜嘢咧？就系、是、商务经理。 商务经理啊，即系点啊？专门坐 business class 嘅 嗰 啲 商务客位嗰个经理。 系啦， 即系唔知佢点定义啊？嗰、那个人工咧56,206元，都是多过牙医啊吓， 系 啊，有800个空位空缺。好啦，第十位啦，比较渣啲噶啦， 即系冇乜人才、啊，全部都系讲紧经理啊，即系管理啊。 咩啊？呢啲点解叫冇人才啊？ 咁好似 都唔系啊，缺乏啊。 其实譬如头先嗰个全端工程师咧，系、世界通有噶。我头先都望过咧，佢意思系其实电脑嗰啲网页设计嚟噶。 系咯， 佢、就是、全端咧，即系话以前咧，啲人就净系做后台嘅设计咧，可能就话整个网页嘅架构嗰啲 program 出嚟。咁、咧，但系譬如佢嗰、那个框架或者个设计咧，就另外一 part 啲人做嘅。 系，咁就由头到尾啦。 而家就全部自己一个人就包揽晒所有咧，就悭好多钱嘅。 哦，即系将 I T 同埋 New Media Union 两个部门合拼。 我又唔知点理解得仔细啲，因为我哋都唔我系啦。总之佢就话全部都系啲电脑工程嘅工种嚟噶，系 一 个 tech 咯。系啊，可能系噶，系啊。 好啦，喂，第十位咧系业务发展经理。 Okay, 业务发展经理， 即系可能帮你搵生意嗰啲咯。 好 general 啊， 咁啊同 呢 个企企业嗰个有咩？ 佢人工啊少啲啦，真系得45,500多英镑， 系 够食啦。 空缺好多啊，3,000多个。 3,000多个，其实咧就咁听到咧，就 I T 啦，又或者一啲即系商业上面嘅运作咧就比较多咯。 但系我竟然咧，佢哋嗰啲医护咧，净系得牙医咧系需要都先缺人啫，即系话佢哋嘅医护人员系好足够。 不过佢而家佢嘅十大筍工，佢呢度啫，我谂你佢平时可能都有啲所谓空缺喺度出现嘅。 不过咁嗱，听落咧就哇，英国传媒先系识做啊吓，帮呢个英国政府咧即系助威啊，整个十大好工咁样，系咪即系等多啲人去移民啊吓，有路数咧咁。但系咧有一点要注意，因为咧英国旧年咧。淨係八月到十月短短呢兩個月咧，裁員嘅人數咧係創咗92年有紀錄以嚟嘅新高嘅。 一定啦， 啲人都驚緊呢樣 嘢。因為佢 lockdown 到即係直情封城咧，我都唔使翻工，咁邊有咁多人請啊？係咪先？ 所以大家即係聽完好嘅又聽一下啲實際啲嘅情況咯。 即係唔好以為哇好多筍工啊，我喂啱我啊，即係可以對到啊過去做啊。 真係啱你嘅，不過 但未必請你噶嘛。 都有人哋嘅困難。 係啊，唔係。香港人好實際㗎，香港一般嗰啲移民咧，佢過去諗嗰啲筍工咧，係揸 Uber 司機啦，或者呢個超市啊，或者沖咖啡啊， 更加具體啊，係嘛？ 唔係啊，即係嗰啲係 實際啊， 比較低技術工種。因為有陣時咧，你喺香港你自己個專業咧，譬如你諗下，你數咗十單咧，我冇一單啱我㗎。係 啊， 如果我而家想聽日走佬過去嘅話咧，有邊一單係需要話要求你開麥 啊？做 sales 咧，咪做產品啦，產品經理。 你可以做銷售經理喎。 但係佢嗰個銷售經理唔係出去 sell 嘢啊嘛，佢可能係制定。整个可能话营运策略啊，即系系啊， 咁佢仲有一个 sales 嘅， 因为佢净系就咁 sales 就一样嘢啦。但如果佢 sales manager 咁啊，另外一件事。 第一位系产品经理 嚟嘅， 系啊，但产品经理佢唔系话你落手落脚咧，就话俾人知支唇膏好好用啊嘛。 即系你唔系做个 sales 咯， 就唔系咁简单咯。哇，所以啊， 冇理由冇一样嘢啱嘅。 有都话你冇数到嗰啲咯。譬如我有车牌噶嘛， 系啊，我都有车牌， 系咯，我又可以冲，我又可以冲嗰啲 bubble tea， 我嗰日查过噶啦。佢你知唔知？如果你讲开呢个咧，有啲人教咧，如果你香港人真系想过去移民揾工咧，佢话你可以上去嗰啲求职网咧，因为佢有自己英国嘅求职网站啊嘛。佢话咧你就将佢嗰个揾工嘅范围或者个定义咧就收窄。加一个条件上去，譬如话咧有呢个 Chinese speaking 或者 Cantonese speaking， 系 佢话因为咧佢无论系因为游客嘅关系，定系佢知道越嚟越多人过去定居咧，佢话原来佢有啲工种咧要求咧就话，喂你识英文广东话嗰啲咧，哦我 加分 系啦，咦唔见咗你，弹咗出嚟，可能我冇电啦， 系唔紧要， 可能我部机已经冇电啦，即系玩到。 其实咧，譬如做百货公司啦，即系做啲任何 sales， 超市咧，百货公司啦，跟住银行啦。 文可能是优势。 是啊， 银行都 是 都需要，因为都其实呢在、你知我哋即係咩呀，人多嘛。不论是中国人多，香港人啊，台湾人啊，总之讲广东话讲普通话嘅都好多。 冇错冇错。 所以都系有数㗎。 是啊， 仲要消费力唔差呢。 是啊。 所以可能你下次过去搵工之前呢，你就要自己 shortlist 一下啦。有冇 Cantonese speaking？ 有喎、做咩㗎？冲珍珠奶茶啦。學定啦老友。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今日听到咧有呢一个啊 ，My Happy Pancake Shop 啊，星星 Rabbit 所唱嘅，唔知道你去到嗰度开个 Pancake Shop 得唔得咧吓？ 唔知啦。OK， 嗱，我想俾个下款大家，咁睇下个上款系啲咩啦，好唔好啊？ 好。 下款就系咁嘅，系一封回信嚟嘅，咁咧就系写住叔叔啊，叔叔，咁系写字嘅。我咧白天咧要即系我日头咧要喺度上堂啦，我爸爸咧就夜晚要喺度工作啦，所以咧我哋咧屋企咧唔能够咧删呢个叫做 WiFi 噶。 哦，我知道。 咁咧一系咧你哋就搬走咯，401上。 哦，系 咗呢单新闻，真系好爆笑。 系， 即系隔篱屋个 WiFi 强到我突然间。 唔系叫彭爷， 你 估下 佢上恋系咩啊？ 即系话人哋写一封咩信咧，要令到呢、這、一个几岁嘅僆仔咧，要咁样去回信啊？人哋提咗个咩要求咧，佢就会话：我爸爸咧白天又要唔要翻工啦？ 唔系，佢要白天要上堂。 嗰个 WiFi 钱啊？ 唔 系，即系睇下系究竟系佢点解会有呢个回信个内容就系咁咧？佢话佢日头要翻学，夜爸爸咧夜晚要翻工，所以我哋唔能够识 WiFi 噶。如果唔系咧，你哋搬啦，不合一系你就搬啦。 系啦， 一系你搬啦。 即系话人哋要佢识 WiFi， 个问题就系、是。点解 咧 ？WiFi 咧， 系啦，点解要识 WiFi？ 佢喺屋企又 work from home， 又喺屋企度上online 堂咁咯。 唔系 啊，咁问题呢、這个系回复嚟噶嘛？ 呢、這个回复咧就系话俾人听咧，我冇办法识 WiFi 嘅，因为嗱，我朝头早咧我要喺度上堂，我用 WiFi 啦。我爸爸夜晚翻到嚟咧，佢要用 WiFi。 我要做嘢啊嘛， 系啦，所以佢就系答对方咧，就话我唔可以识 WiFi。而家我哋问题就嚟啦，请真鹏，请你听住，我哋嘅问题就系、是、人哋用咩原因要求呢个僆仔识 WiFi 咧？究竟你觉得你能唔能够想象到你嘅隔篱屋 咩原因？ 系啦，突然间同你 唔系啊，唔系隔篱屋啊，系楼上 啊，楼上啊，楼上啊，同你 佢系 好似隔篱屋啊嘛。 佢系401嗰个人系301啊。 哦，即系楼上楼下。 系啊系啊。 系啦，究竟人哋用咩理由要求 到咁咩？ 系啦，究竟系做啲咩事要佢识 WiFi 咧？ 系啦， 搞到我好慢啊！ 又关你咩事啫？ 唔系喎，呢个啱礼，呢个啱，因为好多时候系 share 同一栋大厦嗰个网速噶。 系得咁阔 系啊，其实佢有道理噶。嗱，不过如果咁嘅话咧，都浪礼噶，都浪礼噶。 咁你哋有咩证明系我扯你 WiFi 咁样？ 朝到晚好开住啲电脑好嘈啊！ 系咯，都唔系。 唔系喎，咁电脑点会嘈啫？即系佢系只系话你唔好 同佢老婆有关。 系啊，同嗰、那个 同嗰、 那个楼下个老婆有关。 即系要求删 WiFi 咧，系个男人嚟嘅，同佢老婆有关。 系啦系啦， 系啊。 系咪辐射啊？ 系啦系啦系啦，好啊，接近九成啊！ 佢老婆怀孕啊？ 冇错，全中啫，都系我贴士俾得好真系啊！ 系啊系啊，猜真我是谁？ 礼物就系你可以自己延续落去啊！系啊，你觉得呢件事合唔合理啊？ 系啦，咁咧即 系会咁大辐射嘅咩？ 嗱，问题就系咧，佢有封信咧，就系收到咧，就系话邻居你好，咁佢好有礼貌嘅，佢咧我系你楼下301咧新搬嚟嘅，咁咧就系咁样嘅，是咁的。我老婆咧就怀孕咗，咁咧请你咧就唔好喺屋企咧，同埋夜晚咧， 常开 系啦，同埋瞓觉嘅时候咧就将即系希望可以咧、啊，你个 WiFi 熄咗佢，系就唔好开啦。 我 WiFi 冇熄到嘅。 我嗱唔知啊，佢话因为咧我个太太就怀孕咧就怕辐射，跟住仲有咧。请配合，嘟嘟嘟，即系整咗三个感叹号，就写翻咧，我哋系301住嘅。 唔系，头先阿彭爷你问嗰个问题咧，其实系问得非常好嘅。 佢 点会知道我冇删 WiFi 或者可能我屋企冇咧咁样？你知唔知佢用咩方法嚟做呢个行动？ 佢用自己去 search。周围附近啲 WiFi 系唔系 啊？唔系啊？ 佢唔系因为咁样， 因为自己 WiFi 可以收。 佢系户户都贴咗同一张纸啊！ 哦，系 你知唔知啊？因为咧呢一个八岁嘅僆仔咧，其实都唔系第一个收到噶啦。佢呢单新闻扬出嚟嘅时候咧，个网民咧佢就话佢自己都收到呢、這、一个要求，佢就觉得话喂系咪有病啊？你老婆大肚要我删 WiFi 佢行出走廊一望咧，佢先发现咧， 原来家家户户 家家户户都俾佢贴咗呢张纸啊！即系佢老公咧系鱼翁杀网。可能佢咧将自己范围内嘅附近十几个单位咧， 即 系可能 遇大家山， 即 系 佢嘅东南西北位， 系啦，除你嘅东南西北位，总之辐射到嘅， 所以蚊仔覆佢啫， 系啊，正常啊， 都够啦，系咪啊？ 你覆佢做咩？你嗱，你话我听，你覆唔覆佢啊？你覆唔覆佢先？ 有味啊， 系咯，点覆佢先得噶？真系，你调翻转就真系嗱，但系咧，究竟点解会 紧张得滞？一位先生， 摆明系啦，一系就咁样。 爸爸， 唔系啊！嗱，我觉得咧，我哋望住桂花田咧，我哋想象到个剧情系点走势嘅。 做咩？ 佢老公就阿华，咁桂花田咧就系嗰个怀孕嘅老婆，然后佢应该日日夜就话啦。死佬！如果你唔同我搞掂佢嘅话咧，你知唔知辐射啊？啲 WiFi 啊，对我胎唔好噶。 即系有机会系个老婆俾压力。 系啦，咁好有可能咧，佢老公咧第一阵咧系曾经尝试用理性去抵挡嘅。 阿老婆，啲 WiFi 冇嘢嘅，嗰啲辐射嗰啲唔会影响人嘅噃。 你唔爱我啦，而家。 生出嚟个仔你想点啊？改个名叫 WiFi 啦，咁样。OK OK， 老婆，我哋屋企唔用，我哋屋企我屋企唔用有咩用啊？隔篱屋咪用咯，前面屋咪用咯，上楼下都用咯。 咁佢会唔会学似嗰啲咧科幻电影咁，攞啲石子包住个太太咁咪挡？ 呢个 OK， 好似嗰啲咩石仔包薯仔咁样咧。 喂，个先生可唔可以同个太太讲啊？老婆，即系其实咧，我哋东南西北位各家家户户都有人噶啦，而呢个世代咧，真系好少人咧会识 WiFi 嘅。咁啊，不如咁样，我哋真系搬啦咁样。 唔系、啊，但我想话真系有试过咧，譬如啲僆仔嗰啲咧，你睇啲亲子教学啊，佢话真系有啲家长咧，可能佢会唔想屋企嘅小朋友咧太有机会。会接触到那嚿 router 嗰个 WiFi， 系噶，佢真的会话尽量，不如小朋友就唔好喺厅啊，或者个 WiFi 唔好咧嗰条天线外露啊， 系啊，同埋嗰个 WiFi 咧就唔好摆喺床头啊，或者系摆喺书房啊， 同埋唔好买咁强嘅，因为而家咧嗱，你知道有啲穿墙咧，穿五埲墙都得噶嘛， 系啊，即系你前头嗰啲单位咧，楼上楼下都收到，咦？点解我都有吓？楼下十三楼嗰啲 WiFi 信号收到嘅咧？ 系啊，仲有咧嗱，我又继续推论咧，好有机会咧就系佢老公咧，即系如果谂住应付差事就话得老婆我去讲啦，我去讲啦，咁样我同佢讲声啦，讲咗未啊？讲咗啦，边度睇到啊？ 哎呀， 咁你攞张纸写低佢啦， 自己有写啊？ 你唯有用呢个方法，老婆，我交咗嗱，阿彭爷你应该好明白噶，即系啲同事如果要交张、 做咗噶啦， 做咗嘛，佢都要写张单俾你睇啊，或者佢有个文件啊，个 document 俾你望住啦。 会系哇？你可唔可以讲翻正确嘅？ 碌塔我都听到啊，英文嚟嘅。 系啊，英文嚟噶。 O、okay, K， 好啦，咁咧即系会唔会系嗰封嘅嗰封信咧系佢自己写埋嘅咧？即系嗰叔嗰、那个叔叔啊，即系回信嗰、那个。 有人回信添 啊！系啊，有人回信。 唔系喎，仲衰喎！哦，都得，即系将所有责任咧。 系啦， 老婆， 个细路啊，嗱， 佢叫我哋啊， 串翻我哋啊，喺度夹我哋啊， 佢叫我哋搬走啊。咁你知唔知老婆点答啊？呢、这个僆仔咪就系嗰阵时佢大肚阿妈冇删 WiFi 咯， 所以咪教到佢咁咯。 你睇下个僆仔几恶先得噶，几难教真系。喂，我怀疑啊，佢如果仲有再有下文咧，佢走去管理处投诉，唔知点算啊？ 哦，咁啊冇可能噶啦，其实。即 系可以借呢个个案咧，让我们学习一下究竟。不同的一啲嘅情況，那個輻射有幾影響人 咧？有啊，嗰份嘅報章咧，就即係個報導咧有寫嘅， 已經有分析啦。 係啦，輻射咧分一般咧分為呢、這個。电离辐射同埋非电离辐射嘅，咁啊咩叫系啦 ？WiFi 啊，电脑啊，电话咧都系属于非电离辐射，咁啊系唔会有影响嘅。 哦，所以希望系啦，呢啲嘢咧就唔好太过是但求其啦。虽然你好爱佢、不过唔好咁是但求其爱啦。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身，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陈奕迅是但求其爱，所以我哋咧，如果用头先嗰单新闻咧出发咧，嗰啲唔系 long 礼。 咁边个是但边个求其？ 嗰啲系爱啊，系啊，哈利系爱啊，佢希望大家咧互相关爱啊。 听日仲有冇啊？呢啲爱 有啊有啊，听日继续啊，系咯、啊，你仲要唔要啊？ 系啊， 要啊， 黐住我哋，黐住我哋节目， 黐住我哋就有爱噶啦。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 拜。